对。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狮子山隧道发生两车相撞意外，两个人入新界方向的管道，一度要一架货车同一架的士在隧道的管道内相撞，的士司机同一名乘客受伤。意外期间，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要封闭，入新界方向的管道一度要实施单管双程行车。廉署拘捕发展局局长麦齐光和路政署助理署长曾景文，怀疑他们在二十几年前申领政府房屋津贴的时候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上任不够两个星期的麦齐光辞职，成为历来任期最短的问责局长，他的工作暂时交由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处理。行政长官梁振英说，现阶段不适宜评论事件，他没有回应有没有影响新政府的管治威信。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昭芬就说，今次是个别人士有行为操守问题，与政府管治威信无关，认为麦齐光辞职是明智的选择。律政司就说，会确保按照妥当和适当的程序处理个案，严格遵守法律和检控的政策。美股收市全线下跌，在美国的科技公司发出盈利警告，加上投资者仍然是忧虑欧债危机会影响美国的公司盈利，入市意欲不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573点，跌3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66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34点，跌6点，欧洲三个主要指数亦都是全线低收。伦敦奥运还有两个星期揭幕，美国国会领袖不满美国奥运代表队的官方制服由中国制造，指美国的制衣业正是挣扎求存，工人面临失业，制服应该交由本土生产。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就说，对美国运动员是感到自豪，但他们应该着上由美国制造的制服。美国的奥委会回应说，美国奥运代表队主要是靠私人赞助，对于赞助商的支持他表示感谢，期望可以欣赏到美国优秀的运动员参与比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Bonjour， 法国国庆日嚟标致陈列室，人人都有礼物，最高价值40000蚊。今个星期五六日嚟到标致湾仔告士打道陈列室，即送限量原厂精品，外面买唔到噶，仲可以喺特设嘅法式茶座享受香浓咖啡，感受法国街头浪漫文化。即场选购标致新车，更可获赠旅游礼券或同等价值嘅国庆礼包，最高港币40000蚊。今个周末一于嚟标致陈列室庆祝法国国庆啦！ City Walk 全新天地永不放弃同学仔世界运动会揭幕礼将于7月15号星期日下午2点30分在 City Walk 全新天地高层地下中庭举行。我麦润秀会联同马国明、李志和、黎志伟、郑丽莎还有所有现场观众一起为将于伦敦比赛的运动健儿们打打气，发放永不放弃体育精神。到时见啦！ 翻工真系好攰、好闷、好寂寞啊！ 翻工翻到个人好 dry 啊！ 有边份工可以笑住嚟翻，翻到上瘾噶？ 潮声办公室， 潮声办公室 ，Michael Says Office， 由詹 Sir 詹瑞文开创嘅舞台剧《潮声办公室》，包你笑上瘾。 7月12号演艺学院歌剧院上演，即刻到快达票及通理琴行， 或者打312882888扑飞啦！ 潮声办公室，我想翻工嘅地方。 BBC 通识， 分分钟为你增值。能源科技与环境， 物理实验离无不差。物理学家经常要做实验嚟得出统计数据，然后去证明某一啲物理发现。咁究竟数字要有几准确，先叫做可以证实一个新嘅物理发现，例如新嘅粒子。当实验嘅误差系三个标准差嘅时候，亦都即系千分之一，咁就可以接纳为证据，去证明有关现象系可能存在嘅。但仲未够证实一项新嘅发现，并且得到物理学界嘅公认。当误差去到五个标准差嘅时候，亦都即系100万分之1嘅误差，并且有其他独立嘅实验去支持有关结果，咁就可以证实发现到一个新嘅物理现象，并发表声明公诸于世。成个程序系相当严谨嘅。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有问责官员私下咁讲，今时今日做官好难搵食。其实300万打工仔心里边都话，今日香港搵食真系好艰难。孔子讲仁义，其实佢有冇教人点搵食嘅呢？论语为政篇有一段教人搵食。子张学干禄，子张是孔子晚年的学生，当时平民中优秀的可以晋身贵族社会而获得俸禄，此种人称为士。子张问孔子怎样求士得俸禄呢？孔子说，多闻缺仪，慎言其语，则寡尤；多见缺台，慎行其语，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孔子话，多听别人讲嘢，将觉得可疑嘅放埋一边，其余嘅要谨慎咁讲，便会少过啦。多睇别人行事，觉得不安嘅放埋一边，其余嘅要谨慎咁執行，就会少悔。说话少过失，行事少后悔，咁就一定揾到食啦。这一段是孔子在论语里面比较少见地讲到求事之道的。由是罪过，由爱而来；悔是悔恨，由心而生。孔子话给子张听，只要在自己学问上求多闻多见，又能够缺仪缺台，跟住以慎言慎行而达于寡悔寡过，那求职求禄都没有问题了。多闻多见是博学，缺而缺台是精宅，慎言慎行是守约，寡尤寡悔是浅理平实。一般人求生求职就是直基于此。今日揾食艰难，大家可以向孔门求法，不单止公务员，其实人人都可以从中推敲得出心法的。万变不离其宗，今日在职场上面迷失的朋友，大可以跟着这段论语细味揾食之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寒、吴志森。 早晨，早晨，7:39。 早晨， 早晨。今日做节目咧，其实真系好难做嘅。 好难做，点解？ 你话易又得，话难又得，系一条题啫。就叫默齐歌，默齐歌，默齐歌。 由头讲到尾。 但系你讲乜先听啊？你冇嘢好讲，我真系有啲唏嘘。 讲乜嘢？讲你贴中咗咯。 唔系，我有啲唏嘘。其实我 呢个一句预言， 我唔可以话同情佢，但我有啲唏嘘。唏嘘就系一个，即系老实讲。当年个个人都系咁做嘅嘢，你始料不及，一日会飞黄腾达。而家最唏嘘咧，我翻去同情嗰个曾景文， 但原来个曾景文喺官场咧，啲声誉都几好 嘅。系啊， 咁啊，所以冇得升咯。啊，所以点解两个同学死党，一个做到 D 八，仲要退休之后再做埋四川大事、啊赈灾大事，跟住 再 上位 局长。一个就停留喺个 D 二位嗰度，130,000人工，仲跟住俾雷到鸡毛鸭血，你啊上位，你啊搞到我咧而家老婆俾人拉埋。 系， 600,000-700,000 pension 冇埋， 以后个个月攞40,000-50,000嘅 pension 都冇埋。我真系，我其实咧即系啊同情咗曾景文。 你意思就话，如果麦齐光唔上位嘅话，呢件事就会俾人炒出嚟啦， 即系人哋唔会挖你出嚟，即系咁讲。 今日睇晒所有报纸啦，我哋嘅责任就系帮人睇报纸嘅，我哋嘅职业就系睇报纸。睇完报纸之后就读报纸，跟住讲以前有 的。都唔系嘅，你 就讲报纸。 我话咩？以前星岛嘅总编辑咧， 边个做编辑啊？好多人 物，好多最老资格嗰 个， 最老资格， 即系边个？ 去到张冠仪， 梗系唔系，梗唔系啦，老报人嚟噶。 OK， 我一阵会记得噶啦。而家老人痴呆，唔好意思啊。佢其中一个责任咧，就朝早就喺读报纸俾阿胡文虎夫人听嘅。 哦， 即系我旧老板啊，胡先个阿妈， 阿妈， 佢朝早去读报纸俾佢听嘅。 哦。 咁我其实而家就做翻读报，只不过读俾所有人听，就唔系读俾 你。你当啲听众哥系胡老太啊？喂，而家听众啊，唔系啊，即系个好醒目嘅神。 唔系读完我哋仲要分析嘅， 一上一朝早起身上网睇晒报纸噶啦。 咪听电台都听晒咯。你要分析啊，唔系 冇 内容啊嘛。 如果系咁，你执笠噶啦。 喂，我觉得我翻嚟嗰阵时系80年代，边有呢啲节目嘅？嗰阵时有个叫做80年代， 系 90年代就有一条暗出咧听电话，就因为系官台，所以咧你啲市民投诉咧，佢就可以揾到个官嚟。 系啦， 但系官咧好暗春嘅喎。唔系处长，唔系助理处长嗰啲， 净系投诉咩咧？后巷污糟咯， 系啊， 有老鼠啊，咁咯， 申请公屋啊， 申请公屋咯， 诸如此类嗰啲嘢啦。咁嗱，讲翻呢个麦齐光啦。嗱，你而家睇到啲分析嘅，嗱，苹果嘅态度就唔同嘅，即系同你两个差唔多嘅。苹果睇嘅嘢嘅方式咧，就而家中央又好震怒啦。震怒系咩咧？点解梁振英咁鬼渣咧？一镬又一镬。啊，点解会用人不当？点解会搞到今日咁嘅田地？就对梁振英咧非常不满，就有埋 Plan B、Plan C 添。嗱，呢个就苹果睇法。 换人 啊，即系话中央嬲啊。 系 啊，点解会搞成咁嘅局面？做咗嗰十几日。 喂， 呢个就苹果睇法。 大班，你置身处地，你置身处地谂。 如果你系胡锦涛，你会点谂？ 你系胡锦涛。 我而家就话你谂到同苹果嘅谂嘢一样啊。但另外一个谂法咧，嗱就《经济日报》。你睇个经济日报咧就话中央都系嬲英国， 嗰系假共产党嚟。 我唔系讲英国啊，我而家讲紧民调都出嚟嘅，呢个阴谋啦， 呢个同大公报一样。 唔系，因为点咧？你要明经济 就系英国政府将啲料攞晒翻去英国啊，而家随时就 啲涉出嚟 啦。 喂，呢啲唔系英国抄嘅，你睇到呢个？ 喂， 呢啲抄到嘅， 呢啲系喺注册处。喺 都唔系抄到， 抄到填到听抄到， 啲外国势力都大佬。 我觉得唔系，嗱，我都有少少。 你明白经 济？我唔系话英国， 嗰系假共产党嚟。 我唔系讲英国啊，我而家讲紧个问题咧，一人一定有人俾料嘅，冇人俾料就 一定 死嘅。 贴 offer， 即系你冇人俾料会死嘅。 有， 即系我唔系，我即系我分析啫，我做分析，即系我话有两种唔同睇法。所以你又唔好咁天真，你两位人 都唔天真， 一个叫天真 Q， 一个叫 系你搞错大笔。我一早已经话俾你听咧，佢危机一定喺内部发生，因为点解咧？其实个根源就 唔系我天真嘅意思，就话你哋会觉得中央会喐啊，梁振英嗰度就系天真啊嘛。我讲天真唔系讲话咩嘢天真， 咁啊唔系啊，即 系你睇翻啲共产党咧， 非常现实。 你睇到土共咧，嗱你记住一样嘢，经济日报都系土共嚟噶嘛，嗱你记住嗱。佢哋捧阿梁振英上位㗎嘛。中聯辦捧阿梁振英上位㗎嘛。你點可以承認有眼無珠用人不當嘅啫。你唔可以，你只可以繼續陰謀論落去㗎嘛。第一有啲反動嘅電台好似 DBC 呢啲咁啦。遲早喐你㗎啦。第二呢喂就係港英陰謀啦，你港英餘孽啦。勾结外国势力啦，捣乱呢个梁振英啦，佢一定系咁讲噶。 不过大班 你就嗱，咁啊要睇啦，咁啊要分析一样嘢。 因为香港所谓左派咧， 所谓中央咧， 即系黐埋左派嗰啲啊，即系都系嗰啲国粹派咧，叫佢譬如《经济日报》嗰啲啊， 佢哋嗰啲分析咧，次次时局转变咧，系次次都错噶嘛？你 冇错啦， 但个问题 次次都错啊，冇一次系啱。 由林彪事件开始， 但系冇，但系永远都唔承认错误噶嘛？ 佢唔承认就唔代表事实啦， 唔系，我而家唔系同你讲事实，就系而家我同你话要分析一样嘢咧。你认为中央政府啊，即系领导人啊，又唔好同我讲分派分系啊，即系讲当权嘅领导人啊。你嗰日系咪英明到一样嘢，会痛心疾首吓、啊，觉得用人不当啊，揾好奸唔敢拣咗个梁振英出嚟， 但系咁 佢都要冚自己个屁股噶嘛。 大班呢一点咧，我同阿 Q 佢心里边可能痛， 同你冇分别，冇分歧啊。 你呢个阿乔文咧，就等于咧回归即系头嗰七年咧，年年我哋倒董嘅时候都系咁样讲啫嘛，唔一样落个台都倒，即系等住嘛。 冇分歧， 唔系、啊、对唔住嗱，我咧就唔系话我啊唔。唔系对号入座啊！我亦都唔想啊！呢啲嘢千祈唔好认叻，因为会死人嘅。嗱，我谂赌董咧，我系其中一个都有力人士啊！但我从来冇谂过佢会落台嘅，佢落台对我嚟讲系个意外嚟嘅。 O K， 嗱，即系我一路都唔天真嘅，因为我系比较睇嘢灰啲嘅。你两位睇嘢咧，仲系吓，即系前途光明一片啊！中央有公道嘅啊！ 唔系公道，哦、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实际嘅行动，即系等于好似即系当年啊嗱，我话点解你次次一错，即系等于当年譬如阿董建华即系脚痛啦、啊，你睇翻如果睇净系睇左部啊，睇《经济日报》啫，全世界都冇人估到系你老友做特首啦，因为你个个都唔系， 唔系最好笑啊，系啊，我讲俾你听，一讲广告完毕咧， 一变咗你老友做特首， 一早起身咧嗱，广告完毕讲个笑话俾你听啊 ，OK。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不论男女老幼， 高矮肥瘦， 谂唔到有咩运动啱自己做都唔洗手。 听好玩星期天，包你做运动都零射烟。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到十点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何海婷、 何少伦 同你好玩星期天。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大班，我支持你噶。 我呢家朝头早真系挺唔住，一定要听你哋啊！ 绝对多谢。 好啊，好听、啊。 我好多谢啊，大班咧，俾我哋有一个平台啊。 支持我哋得，买多心机帮我排得噶啦。 大班陈景汉、林毓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 快啲去全线商高机，二超底价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 348数码三机啦！快啲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数码声音广播服务已经推出，四家广播机构会分阶段提供总共18条频道，电台节目选择会更多元化，你只需要合适的数码收音机或接收器就可以收听。数码声音广播不单止音质更佳，接收更稳定，还提供图像文字资讯，你都来体验下耳目一新的电台广播服务吧。数码声音广播，听得清，看得见，选择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寒、吴志森。 我又记得啦，即刻记得我啲记忆力都好嘅。当年咧读报纸俾阿胡老太听嗰个总编辑有一老报人。阿贾立夫， 嗯，后生咧，好多人都听都未听过。 贾立夫 都 识啊，老报人啦， 我都唔识。 当年星岛嘅总编辑，星岛嗰个排头咧，而家改咗啲字啦。而家我唔知有冇改到啊，系我改嘅，其实系以前系书法字嘅， 而家唔系咯，唔系 就用就系贾立夫写嘅。 哦， 后屘我做咗，我去咗星岛做之后咧，我就改咗去做。将个 logo 改咗，就用咗呢啲直字嘅，啊，即系呢个历史啦，唔好讲啦。 以前嚟讲呢个星都系用中华民国几多年？ 系啊， 系啊，好耐啦，去到啊， 讲咗吓， 即系呢叫做白头搭宫女话当年啦。嗱，有讲嘅笑话都系笑话，就系因为阿 Q 仔就系讲到咧，啊喺左派阵营里边咧，啲土共咧系冇人谂到咧，有一个叫曾荫权嘅人咧系做特首嘅。 而且佢 做咗之后咧， 佢哋唔会接受。 我讲个笑话先，我做咗之后咧，又你有你哋两个有个老友记叫夫子啊，刘瑞兆啊，当年佢分析系点噶？佢话咧就系你班人咧，即系嗰啲意见领袖啊，系咁讲，系咁讲话曾荫权可以做咧，讲讲下成为真事啊。 佢认为系因为你班友讲嘅呀。呢个咧，我阿夫子嘅笑话咧，唔系呢个夫子嘅笑话系笑死人嘅。唔系啊，佢话当时估下边个做嗰阵时咧，啊，即系你喺澳门出咗事之后咧，即系胡锦涛闹企直直三司十二局，系咪都自己 查找不足系嘛？ 之后开始人估边个做啊嘛，咁咪就系因为啲人估啊，系最估得多。 边度有人估？ 有佢话佢唔系我唔系你抄翻当时啊，阿夫子讲嘢直系一个笑话嚟嘅、嗯。我认为阿夫子又好幽默嘅，好风趣嘅，即系 你唔忘记咗当年啊，系阿程翔啊，即系佢另一个我哋另一个老友程翔啦，就带咗咧，即系胡锦涛有个智囊啊，即系唔知落乜鬼。都唔记得咩名啦，就后来亦都因为 佢出事嘅， 我出事啊，即系嗰个人仲坐喺监而家， 仲坐 系落嚟咧，即系重新系了解即系香港嘅实况啊， 四周围收 荒嚟噶呢个 啊，最后就变咗你老友做啦，大班啊， 咁啊，我就我梦嘅开始， 系噩梦嘅开始， 简单，你讲翻麦齐光事件啦。即系麦齐光事件咧，就系话你睇到呢一分析，即系我只系话俾大家听啦。好多人咧有个主观愿望，即系你两个啦，就话嗱，亦就谂住 plan B 啦。 嗯， 即系话咧中央咧就会喐啊林振英嘅啊。咁我嘅睇法就唔系嘅，我觉得中央咧、嗯、即系共产党咧一定要揽住佢嘅。喺呢个时候啊， 嗯， 时机未成熟啊，我认为， 嗯， 系仍然要揽住佢嘅。第二样嘢，麦齐光事件咧，佢哋好容易咧。就将嗰个矛头咧就指向咧香港嘅反动势力，就认为咧啊呢啲反动势力咧系勾结外国势力，而引出麦齐光事件嘅。嗱、啊，咁又有人咧就好过瘾嘅，而家有啲人又讲嗰啲 vetting 啦，所谓品格审查啦，我就觉得又系好幼稚嘅呢啲人。喂，点做啊？品格审查？我问你一个已经喺官场做咗三十几年嘅人，你再审查佢？你最多叫填咗表嘅人， 好似啊，大班 系填表嘅人， 唔使噶， 唔系系填咗表， 你做开 地翻，你有咩改变咗？ 唔查噶啦， 唔查噶啦，咁所以唔好赖呢啲嘢。当然以后经一事长一智，逢一公务员咧做审紧品格审查，除咗问啲例牌嘢咧，啊性倾向啊。嗯啊 性倾向唔问噶啦， 有嘅都问噶， 都仲问啊？ 嘛咁啊？ 啊！有冇 啲文？ 有冇包二奶啊？ 有冇婚外情啊？ 有冇私生子啊？ 有冇呢啲咁嘅嘢啦？吓啊！有冇 即系 有冇亲戚嘅犯案啊？之类啊？有冇欠债啊？主要系财务嘅，其实系财务嘅。你拥有嘅物业啊，之如此类。但系而家一定要加多条啦。如果系公务员嘅品格审查咧，如果 升咗， 就你当年攞房屋津贴，有冇类似麦齐光嘅行为出现？嗱，呢个题好容易写嘅啫，呢个题。 喂，但系你冇用。 你以前冇啊嘛？ 你叫人填张表，有冇切实去查先？文书就去警察总部噶嘛？填完之后咁点啊？ 冇得查， 我揾警察去查你啊？ 唔系点查？因为 你其实而家个重点都唔喺呢度啊，即系大班，即系。如果就系咁分析咧，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个问题就唔系净系麦齐光，麦齐光嗰件事根本未必好大件。去到最尾咧，如果你睇翻个记录咧，而家苏华得一个医生系坐监，多数都 系 缓刑啫嘛，社会服务令啫嘛。 咁啊，梗系冇晒 嘢啦，冇晒啲嘢啦。咁呢个个人嘅 先来后援都系。 但系最大嘅问题咧，呢件事引起咧，佢哋即系就算个管治团队啊，系内部嘅分裂。今日星岛都卖啦，系咪啊？三狮子都嗌紧交，究竟保唔保啊？麦齐光，即系呢个系成个危机嘅开始啫嘛，而家。 嗱，星岛有写出嚟咩？ 有啊， 我哋讲先噶， 系可能抄你啦， 写咗啦， 冇人抄。有啲人咧一早大，喂，我都系收料嘅， 即 系如果我收到呢个人嚟收，啲人哋唔够胆讲先噶嘛，边个讲先边个死先啊嘛， 唔会死 嘅， 点会死？ 出嚟咯，喂，就死噶，我哋 唔会死噶啦。 喂嗱， 喂，佢哋啱啱先咪直指系吹水鹅啊，话佢愁眉深锁啊。 唔系啊，嗱，你睇翻吹水鹅咧。佢而家揽咗啊麦齐光咧，讲到话大义凛然，唔系我唔同我唔中意一样嘢。而家啲人就抨击佢啦，好多人批评佢咧，就吹水我咧就揽啊麦齐光系错噶啦，影响佢自己好打得嘅形象啊。但系佢刚才点讲嘅？佢话等于我都讲过同一番说话嘅。如果你个朋友， 嗯， 一个你信得过嘅人，一个你尊重嘅人，出咗事之后，如果我唔揽佢咧？我就冇义气， 咁冇道义啊！咁就系、 是。但 we shoot today 啊， 俾人拉就依都冇依过啊！我而家最兴就佢冇义气，佢、哦、除咗吹水之外啊，佢、 嗯、 一个全香港示范都俾你睇，系最冇义气嘅人啊！嗱、哦，你听下当日佢点样揽啊麦齐光。 我唔係一個護短嘅人啊，大家知道我都真係好依法辦事，好一視同仁。但我對於人係有感情嘅。我昨日講，我同麥齊光先生共事多年，我認識咗佢好多年啊。我亦都係知道佢係一個乜嘢性格嘅人。咁如果因為佢承受咗啲壓力或者批判而我離棄佢，話你睇嚟我都懷疑你，呢、這個我做唔出啊。顏面啊、民望呢，根本從來唔喺我考慮當中。但係嗰份對香港嘅承擔，同埋再為香港700万人做一啲嘢嘅，嗰個心咧係喺度嘅。 今日或者琴日出咗事之後，林鄭月娥，你喺邊度啊？ 佢 即係如果我同你做老友，就真係大鑊啊！喂，大難臨頭各自飛，嗱呢啲叫咩咧？吹水我而家我又明係咩啦？佢戲子嚟嘅。所以以前啲人咧就话弃子无情，嗱呢真系弃子佬嚟嘅，佢真系啊！喂，你讲得咁哇大义凛然，我点样同佢老友啊？我点样同佢有感情啊？我点样对信得佢过啊？我唔可以离弃佢啊！你好快脆就离弃咗佢，喂，你起码都出嚟话讲两句嘢啦。啊！你教佢讲啊，佢唔识讲，我教佢。 你 教 佢大班，你又冇嘢，净系批评啊林郑月娥啊？呢个系个新班子嘅特色嚟嘅。嗰個林冠光都係咁啦， 就林鄭月娥冇講，唔係除咗吹水我之外咧，冇人講過啲咁嘅嘢啊嘛，嗰個廢㗎啦。嗰個你知唔知嗰個而家叫咩名啊？嗰個而家叫林公公啊！而家新林公公，你知唔知而家開始喺啲網上面好嘢改花名真係叻㗎，即刻後繼有人啊！林公公 改咗圖添， 即係佢借道德閹割咗自己。 係 改咗圖啦 喂。咁而家問題就話，喂，你林鄭我去咗邊啊？你唔好教壞細路啦，除咗吹水之外，喂，原來義氣就係咁嘅，義氣就得一分鐘嘅啫，就係俾一分鐘你，就表示咗30几年嘅交情嘅，呢、這個就係義氣。 又或者咁咧，佢未被拘捕之前，佢認為可以運用自己影響力有得掹啊嘛， 掹唔到，掹唔到。咁你咪要讚下香港第一有個制度，司法獨立，廉政專員公署。认为佢守正，个表面正功成立，要拉人啦。 咪今日啲传媒报道都赞呢个廉署啦，就因为廉署咧就系迅速行动啊嘛。 唔系啊，迅速行动嗱，佢已经嗱，佢好容易守正，因为报纸已经做晒啦嘛。苹果日报已经帮佢揾晒所有料啊嘛，日日出晒，连 check 都出埋啊嘛。咁啊，跟住揾咗个啊廉政专员公署里边做会计师出身嘅干探啊，呢个 第一代咁啊， 啊呢个主任咧就走去查啊嘛，负责好容易啫。睇文件啫，咁好啦，佢有咗表证之后咧，佢一定要请示律政司噶嘛。 咁系呢个系 呢个一定噶嘛。而家律政司就系当时而家报纸写嚟嘅，好啦，唔关我事，星岛社啊嘛， 出咗 星岛社啫系。咁律政司就话：喂，冇得唔告喎。跟住吹水，我话你，喂，我老友嚟，我啱琴日先揽完佢，你今日就拉佢，我仲使做人嘅？咁搞法我唔捞啦。咁跟住我律政司话，咁搞法我都唔捞啦，系咪？好简单嘅，咁一系你捞，一系我捞啦。咁跟住梁振英谂下，如果咁搞法，我又冇得捞。嗱，呢个有剧嚟 嘅。所以我咪话， 梁振英 话 咁 咪 嗱，林 郑整个危机嘅开始咯。 你要揽啊，林郑光嘛。嗱，如果你揽佢，我哋唔喐佢。嗱，呢个咁嘅阮国强 S J 就话佢唔捞。 阮国强，阮国强，咁 你阮国强唔捞咧？咁你就讲乜搞搞黑咪即我冇黑佬，哎唔好讲啦，都系吓，唔好讲义气，而家冇义气讲嘅呢个时代，最紧要保住自己，都系袁国强啱啲，就咁发生噶嘛，咁就系咁啫嘛，大佬，唉，所以个问题就系话，你唔该林郑月娥，起码今日出嚟剥咗我哋棚牙，表示得你有情有义。嗱咩叫有情有义咧？嗱你可以出嚟讲。嗱，我就咁谂啦。当然佢，你唔系话香港个制度，香港有法治啊，好不幸地咧，阿麦生咧，啊，即系我同事阿麦济光咧，啊，而家咧就俾廉署拉咗，我系表示遗憾，啊，我系觉得咧，啊，我系好同情佢。咁讲两句乜嘅？ 唔系咁啊，法律公正啫，一日都未判案，唔可以话一定 佢罪。当日啊，人哋 唔系廉署拉一定有事嘅，陈志远咁拉咁都冇事啦。 谭志源都识讲啦，我双倍负责，即系起码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起码出嚟讲句嘢，我双倍负责。 呢啲好似你话斋 lip service 嚟嘅啫。 咁啊，仲有一样嘢，你都要表示你贱， 唔系真系赔 你贱呢个人，俾阿光棍佬。 喂，你都系推荐错误噶，你都起码要同特首致歉。 呢、這个先关键。 嗱，呢个关键，起码出嚟讲，嗱，咁咪叫有情有义啊。情就揽阿麦齐哥，有义咧就起码都对阿梁振英讲一声对唔住。 我睇错人啦， 唔系睇唔睇错问题啊，对唔住，有咁嘅事发生，我对唔住咯。唉，所以啦。冇得讲噶啦， 你知唔知个危险仲有咧？你都知道佢啲国员包括行政会成员咧，有啲原来自己自爆咧，同阿梁振英系唔熟噶，见过两三次噶，咁你点敢保证啲人系冇事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狮子山隧道发生两车相撞意外，两个人受伤。凌晨接近两点半，一架货车同一架的士在隧道管道内相撞，的士司机同一名乘客受伤。意外期间，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的管道要封闭，入新界方向的管道一度要实施单管双程行车。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质疑湖南省公安厅对李旺阳死亡事件的调查结果，要求当局公开报告，让外界研究理据。李卓人话：香港冇人会相信李旺阳系自杀，亦都冇人相信自己人查自己人嘅结果。支联会坚持中央要派人到湖南当地调查，还李旺阳公道，又要求当局释放李旺阳嘅家人同埋朋友。而社民连两名成员陈玉南同埋罗堪就前往北京，要求当局彻查李旺阳死因的真相，但挨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后就被当局带走和拘留。两人原定今日前往信访部递交香港市民的签名，要求彻查李旺阳死因的真相，又计划前往湖南邵阳市，要求同李旺阳的妹妹李旺玲和其他失踪人士会面。美股收市全线下跌，最后美国的科技公司发出盈利警告，加上投资者仍然是忧虑欧债危机会影响美国公司盈利，入市意欲不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573点，跌3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66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34点，跌6点，欧洲三个主要指数亦都是全线低收。伦敦奥运仲有两个星期揭幕，美国国会领袖不满美国的奥运代表队的官方制服由中国制造，指美国的制衣业正是挣扎求存，工人面临失业，制服应该交由本土生产。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李德认为美国奥委会应该对事件感到羞耻和尴尬，他建议将所有制服销毁，再由美国的制衣厂港制新的制服。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就说，对美国运动员感到自豪，但他们应该着上由美国制造的制服。有关的服装制造商拒绝就事件置评。而美国奥委会回应说，美国的奥运代表队主要是靠私人赞助，对于赞助商的支持他们表示感谢，期望看到美国优秀的运动员参与比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7月13号星期五个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啦，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噶。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唔错噶，两边都系正常嗰只。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啊，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现时啊排翻去油站。 噶啦。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啱啱转弯嘅啫吓。咁啊，启德隧道过海呢分钟系去到芜湖街嘅，又埋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睇睇车龙去到边啊，见到龙尾啦，排翻到电话机楼噶。好，走埋新界区狮隧出九龙，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呢分钟两边暂时都系正常噶。而大埔公路向大围咧，龙尾就新城市广场噶。系啦系啦，睇清楚今日嘅日子，哎呀，黑色星期五啊，真系有啲迟啊吓，三司十二局都未满月啫，过唔到黑色星期五就变咗三司十一局，减翻公众假期上任，数数手指啊，得翻九日噶咋，系啦，就有局长落台同埋去埋摊咖啡啊，阴公，哎呀，仲想变五司十四局，唔好啦啩，多一个就多个危机噶啦 ，C Y， 不过冇计啦，你好有性格同埋好硬颈嘅，哎呀，冇计啦吓，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倒数。 2012伦敦奥运，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42名运动员，在13个项目之中角逐奖牌，是历来最庞大的阵容。参加的13个项目包括射箭、游泳、田径、羽毛球、单车、剑击、体操、柔道、赛艇、帆板、射击、乒乓球和举重。42人大军之中，大部分的项目都是由八九十后领军，其中24岁场地单车女将李慧思更加是香港夺牌的希望啊。 康宏金融集团提提你，现在距离伦敦运动会开幕还有15日，比赛的世界理应大同，以同等专业态度为你筹划理财方案， 配置新车即可获赠旅游礼券或同等价值的国庆礼包，最高港币40,000元。今个周国庆日嚟标致陈列室，人人都有礼物，最高价值40,000元。今个星期五六日嚟到标致湾仔告士打道陈列室，即送限量原厂精品，外面买唔到噶，仲可以喺特设嘅法式茶座享受香浓咖啡，感受法国街头浪漫文化。即场选购标致新车即可获赠旅游礼券或同等价值嘅国庆礼包，最高港币40,000元。今个周末一月嚟标致陈列室庆祝法国国庆啦！ 太多执着，如何看清真相？信缘亦缘，无非佛事。杂念纷尘，如何条理分明？举足放足，皆是道场。执着放下，拾起自在。屋大不如心宽，天朗不如心清。宽广心灵。逢星期五晚11:30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莲花少东上司宽港心灵在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宽港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吴志森。 早晨，早晨啊！8:08啊，差唔多零八分嘅时间咧。阿 Q 哥啊，就走翻去第三台嘅大钱台 讲钱啊。 佢唔系讲钱嘅，佢讲开咧 政治经济， 佢讲开政治咧，佢咧就讲开有条人咧就唔记得咗， 就唔 能讲股票噶，搞到阿谭兆庆咧。就头晕身领 要提佢 要提佢嗱，梁振英呢唉就俾人问到啊，关于麦齐光事件佢就冇嘢好讲啦啊，咁呢个吹水我最叻㗎啦，嗱佢係 number two 嚟嘅，佢管晒所有公务员同埋管晒啲局长 咁、 麦齐光又系佢自己有，早一排仲系揽佢上身，讲到有情有义，但系人一出事咧，就 冇讲嘢， 鸡呢个鸡飞狗走， 行咗去， 呢个大难临头各自飞，呢个咪弃子无情咯。但系最叻嗰个咧，我都觉得系咧，嗱咁多人咧，所以你冇办法，梁振英唔揽住阿罗范招芬嘅， 罗范招芬叻啊， 系冇办法唔揽佢嘅， 佢夠膽講嘢，你起碼佢講嘢，你唔好嚟佢講廢話或講咩話，即係起碼一樣嘢，佢喂佢有腰骨有膊頭，我就係頂住梁振英㗎啦，即刻走出嚟呢就同呢個麥齊哥劃清界線， 呢個係前朝嘅事， 系啊， 同今朝无关。 仲有啲廿几年前嘅事，同而家呢个政府有咩关系咧？咁吓、啊，你听下点啊？ 呢个当然系一件非常值得遗憾嘅事啦。但系呢个都系嘅官员嘅私人嘅，同埋系过往即系自己做咗一啲唔系好正确嘅事，同政府嘅施政系冇直接关系嘅。咁我谂啊，麦先生选择自己辞职咧，都系一个明智嘅决定。品格审查是不可能追得到这么多年前做到这么多事的，其实品格审查我们通常就会问呢，就是你有没有欠钱啊，有没有一些是关于是就是逃色事件啊，有没有可能因为做过一些什么被人受人威胁啊。 我鍾意后面个背景音乐啊，大班。 罗范招芬呢其实应该即刻 take over, 吹水我㗎啦。 哦、 即係如果我系梁振英 就俾佢做啦。 唔使讲㗎啦，我就今日返到去早讨会嗰度啦，而家开緊啦。我而家叫早讨会啦。啊佢个早讨会开会呢，如果我系我系特首嘅话呢，我就即刻拉林郑月娥行埋一边啦，我諗你都系返英国好啲啦。 就搵 我罗范招芬顶上去，因为始终罗范招芬呢是有腰骨有膊头，撑住梁振英撑住个特区政府。喂佢夠胆出去讲嘢，你中唔中意听一样嘢佢出嚟表态。嗱讲到麦齐光事件呢，其实正话你听罗范招芬讲嘢呢，你就无名火起三千丈，俾我哋听咗呢个火滚㗎。喂嗰啲私人嘢同施政冇关。 廿几年前发生嘅事。 咁佢当日点解唔走出嚟同阿唐英年讲嘢呢？喂当日就穷追猛打。 都系私人嘢。 喂你当日如果你罗范招芬走出嚟话喂唐英年呢啲咁嘅感情缺失。私人嘢嚟嘅呀。 都系几十年前嘅事喎。 咪未必佢又比较新鲜啲。咁都系以前嘅嘢啦，就系 past tense 啦。 过咗去啦。 咁串见嗰啲又系以前嘅嘢啦。啊！嗰时佢都未做司长，啊，喂，佢点解可以此一时彼一时咧？ 仲系同施政无关 啊！佢又唔讲呢啲嘢咧。嗱，再加埋麦齐哥，我话唏嘘咧。本来我就系同情佢嘅，但系后屘我谂清咗之后，我第一唔可以讲。点解我唔可以讲咧？除咗我惊俾人闹之外咧，就第二我同阿麦齐哥又唔系好似系吹水嗰度咁老友，我唔识佢噶，一面之缘嘅啊，唔识佢噶嗱。但问题我点解话唏嘘呢，就佢、是、唔知死。当日苹果日报第一日登咗个新闻出嚟，佢应该即刻辞职。 是。 你自己做过乜嘢你知㗎嘛。 即係个授权 书。你仲走出嚟讲话全部合法嘅。个个都系咁做㗎啦。 依规矩办。 冇错啊，我问心无愧。佢最错就呢样嘢嘛，呢个又牵涉到呢都唔系话呢啲咁嘅你租我啦我租你有问题。作为一个问责官员，你嗨咗嘢，你明知你系问责嘅，你就第一时间要认错啦。即系等于，喂，佢个个都系咁嘅，我觉得惨啊。佢高永文嗰系咁，我已经醒啦，我真系，即系话佢一定有主见，系人都谂到啦。咁点解唔直接人哋苹果日报第一日登出嚟？咁你已经知道佢有备而嚟㗎啦，如果你认为苹果日报唔係有备而嚟好似擠牙膏咁每日出多啲嘢呢，你就 simple and naive 㗎。你唔單止係 simple and naive 㗎，你係白痴㗎。 但係苹果日报嗰啲嘢呢係公开嘢嚟㗎嘛，唔係 咩 秘密。 即係佢都唔佢未佢未知死。 未知死囉。 佢以为係咁多啦。 其实係好容易抄㗎嘛。 係咁大家交换租楼係冇问题啊。 有授权书係好容易抄出嚟，公开嘢嚟㗎嘛。 唔係囉。咪就咁咯， 咪就咯。 咁但系佢认咗冇事，即刻辞职啦。 即系个伤害就冇咁大， 对特区政府嘅伤害减少，对佢自己嘅伤害都减少。你可以即刻当日嗰个 damage control 咧，即系危机处理系点咧？就我承认廿年前咧，我系犯过错嘅， 唔啱嘅呢样嘢。 咁我谂香港好多人同情佢啊，就唔系今时今日咧，有啲人就话呢啲叫打落水狗啊，喂。 咩叫落水狗啫？边个想打你先得噶？大佬啊，系你自己俾人打。 喂， 啊、 你头先讲咧就话，即系啲啊香港嗰啲左派人士咧就会咁去解读件事。我今日睇两篇嘢，一边系大公报啊，一边就经济日报啊。大公报咧就话。即表面睇就有当事人不诚实啦等等啊 ,26 年前个港英高官福利制度呢都系咁㗎啦。不过一啲港英殖民管治当年并非什么大逆不道之事，何以喺回归之后会被翻旧账旧事重提，而当事人又系刚刚加入新一届嘅梁振英政府被各方视为难得人才嘅麦齐光呢，都系咁样阴谋论去睇呢样嘢，喎即系话有人搞梁振英政府，所以先至揭发麦齐光啲嘢出嚟。 咪港英政府咯，咪即系前朝政府咯，港英渔业咯，MI6 咯， 留翻喂。但系如果有常识嘅人都知道，嗰啲嘢唔系机密档案嚟噶嘛， 系 嗰啲嘢香港已经喺公开资料守则里边系可以查到噶嘛。 点解个个都唔查麦齐光先得噶？咁边个教呢个苹果日报去查先得噶？ 你知㗎啦，好似你话斋喺官场里面有好多你唔信我我唔信你嘅情况㗎嘛。你当年升得咁快，你又有單咁嘅嘢，咁吵呀吵呀，好似你讲，如果佢唔系升到局长，呢單嘢就唔会揭发出嚟啦。可能系内部自己大家唔信超啫係嘛。 唉，咁点解又系今时今日先揭出嚟？ 咁因为你今时今日先做局长， 早唔揭出嚟。咁喂，佢好巴闭啊，做秘书长嘅大佬啊。喂，所以你同呢啲共产党讲，同呢啲土共讲，你冇得解嘅， 解唔到俾佢听。 啊，等于当日我哋都怀疑，点解唐英年七年前个窿都俾人掘出嚟嘅咧？咁 系咯， 一样道理噶。咁所以大家互相指责噶。咁你又话呢个又话国安局，而家我话 MI6 啊，冇分别嘅。即系我觉得做话啲人都话得自己，你明唔明啊？所以呢个世界就系咁啊。所以一样嘢就系最紧要唔好做错事。 系 做错咗事咧，就一个游戏咧，叫打突个头出嚟嗰啲叫咩？打傻佬啊， 剥傻瓜， 剥傻瓜。李白齐光如果退咗休啊。 又再 吐露归田，甚至乎去揾真银去私人机构做，都冇事喎， 冇事，冇晒事。 但系咧，佢就以为咧学咗吹水我啲嘢。第一谂住朝廷有人好做官有人揽，第二样嘢真系正气凛然，认为自己系天下无敌嘅。啊，我从来冇犯过错嘅，呢、這个就系个问题啊嘛。 喂，罗范咧嗰个讲法咧就话，即系。呢啲系前朝嘅事啦，同呢个现任政府无关啦，系咪真系完全无关呢？啊， 咁梗系有关啦，你系你委任去做你嘅问责班子噶嘛？ 其中一个错误就叫做咧，就即系叫做叫用人不当啊， 系嘛？即系你起码对呢个人有信任，你先委以重任噶嘛？嗱，你虽然话我唔系用人为亲，我又唔系亲疏有别，但呸！你睇到今时今日。梁振英唔系亲疏有别，唔系用人为亲就呃你噶啦，而家又去啦，听日又落区啊！佢哋知唔知点解坚持落区咧？第一，梁振英系好要面嘅，你又害我，我就唔落，咁我喂，我咪好丑， 变咗你话事 系啊！咁第二样嘢咧，佢落区仲有任务噶嘛？去借票啊嘛，同啲地区人士 冇错。 第二要拉票啊嘛，帮嗰啲准备选立法会嗰啲保皇党拉票啊嘛，佢冇得唔去噶啊！佢咪当你傻嘅咯，嗱， 当听唔到咯， 即系佢嘅亲疏有别，同埋用人为亲咧，比前朝嘅所谓，比呢个曾荫权时代咧，啊，系差一百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逢星期日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的睡眠不安的问题， 食滞的人就睡得不好了， 而且就容易敏感、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将会在7月27至8月12日在伦敦举行。数码运动场由7月7日开始一连六集，邀请各界体育精英同大家尽情投入这个国际体坛盛事，感受运动员的汗与泪，分享赛场上的正能量。星期六黄昏6点半至8点半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数码运动场奥运篇，全力支持每位参赛的香港运动员。 楼下火烛啊！ 咦，系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捂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入屋安全啲，好彩有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啊，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吴志森。 8:20，直播室里面有郑京涵同吴志森，听紧嘅系风波里的茶杯，不过就唔系商台嗰、那个，呢、這个叫数码电台 大声台， 亦都唔系听紧自由风，不过呢个就真系吴志森如假包换。咁啊，嗱，讲翻呢个经济日报嗰个睇法咧吓，即系两回事。 呢个近大公多啲， 不过佢都系话嗱，佢就写得好叻嘅，喺八卦度写。就唔系新，就唔系评论嚟嘅，佢就亲中圈子咧。其实已经流传了一个阴谋论的了，由港英年代一手栽培成才的麦齐光呢就成为第一个下台的官员，当中会不会是这个港英向这个公务员系统发放一个讯息，是这个讯息是什么呢，就叫政务官，在个政务官系统里面的政务官呢，麦齐光呢昨日朝后早八点钟就在寓所呢被廉署带走，话八点钟要拉佢就好俾面㗎啦。 唔係啊，一说係六点钟。 以前应该六点㗎。 六点到屋企。 咁要守夜囉。 守两个钟。 咁啊香港政府即係俗称嘅早讨会。我哋就叫早讨会。朝后早八点钟就开㗎啦。其实七点九嘅以前真係咁缺就。而家佢哋改咗八点钟可能。咁麦齐哥又冇出现呢，其实局长都知道呢即係不妙㗎啦处境。咁问题就係话喂而家又系赖咗港英。大家仲有问题呢，好多人呢又喺度估緊啦。估一样嘢，咁边个睇下麦齐光啊。咁有啲人呢包括我哋网友呢就话麦齐光破咗呢个健力士纪录啊。 绝对系。 做官做12日呢就冇一路，唔系㗎。你香港嘅健力士纪录就系、是。全世界有啲人咧做官唔够两日就落胎噶啦，喺外国有噶， 查到你抢个非法入境嘅， 日本有周围都有嘅，即系都唔系，不香港就未试过，咁、我哋大惊小怪嘅啫。 咁啊，边个做嘅位啊？ 俗语有话枪打出头鸟、即系呢个打傻瓜啦，我哋就话呢个叫打傻瓜游戏啦，你边个突个头出嚟搵咗个锤就大力剥落去，越剥得大力咧就越多分噶嘛。个问题就话咧，而家啲人开始估啦，咁边个作替佢啊？咁嗱，好多人咧就估啲公务员， 邱腾华 嗱，唔系好难估公务员 先啊， 好难估嗰啲咧，而家仲喺秘书长嗰啲，我就话俾你听啦，枪打出头鸟，第一，喂，呢个沉船嚟嘅，真系有冇人同你梁振英个个你估系啊？罗范招分咩？同你有情有义，喂大佬我走去做用乜义又轮到我啊， 有佢要查下自己啊有冇互租单位啊， 第二样嘢仲有我点解呢个时候去做啫、有咩隻数先，为咗每个月多几皮嘢。 我而家坐喺个常任秘书长嘅位度几正啊。 咁静观其变。 咪囉。 如果我要做官点解唔听我退休之后。 先再做 攞晒 full pension。公务员最紧要呢就攞尽㗎。冇话人点尽。 攞尽系啱嘅。 喺法律 范围内，即系等于我哋搭地铁都系，有人剩翻一个先咧。都特登唔去筲箕湾，都去筲箕湾兜翻转头先至嗱。本来金嗱，佢本来去去金钟嘅，但系谂下我兜翻一个先，唔好啦。去完筲箕湾，再过九龙翻翻转头兜个圈去金钟，就为咗赚嗰几嗰十蚊八蚊。 而家冇呢样嘢啦， 而家冇嚟噶。 而家用咗八达通啦嘛，以前嗰啲储值车票咧、 哦，我讲以前啊， 以前嗰啲咩一百蚊、五十蚊嗰啲就有， 剩翻一个先啦，剩咗兜个大圈啊嘛，唔系都有最尾嗰程吓。最边个程？ 而家八达通冇啊嘛， 最边个程都系得噶吧？问下我哋啲搭地铁啲人咧，最边个程应该得噶？ 唔得噶啦， 都唔得噶。 负数咧，你一定要增值。 哦，即系以前啲字咧，我哋老啦， 嗰啲储值车票啊嘛，嗰啲叫。 即系你话我几位老、真系。 你好耐冇搭过啦，系嘛？ 我轻捻到尽， 冇呢回事啊！ 咁喺度估咧就傻嘅，冇人会做嘅。不过呢个位置就比较湿热啲嘅。因为是需要一啲比较难两样嘢两个条件。好多人冇分析嘅。因为你就好熟地产发展、土地政策。即是你是业内人士。一系你就公务员 AO, 你是通才。你是但一样。 咁如果咪人哋估邱腾华做啦。 所以个选择呢其实邱腾华呢、就啱嘅。 对囉。 陈茂波呢就唔啱嘅。如果搵到陈茂波落去顶呢就得咪要调位囉。 咪陈茂波就做大内总管， 但陈茂波唔做啊！大内总管，大内总管一定要熟悉公务员架构噶。点 啊？陈茂波做咩啊？ 冇得做噶，唔使谂，除非揾个公务员。嗱，而家又得几个嘅啫、一个张建宗啦，仲有边个啊？啲局长仲有边个系公务员留落嚟噶？ 邱腾华咯， 邱腾华啦，讲咗啦，咁就 呢一个冇理由揾啊啊！曾俊华噶， 局长啊，局长有边个公务员嘅？啊，攞个名单嚟睇下，辉哥， 即系要数数都好多嘅。 十二局你噏晒出嚟啦，你咁叻啊，辉哥，哎呀， 呢个你而家就咁样就咁叫我， 咪逐个写啦嘛， 立时谂就真系有啲困难。 十二局唔好简单嘅，教育局边个逐个问你？ 教育局吴克俭啦， 啱啦，即系唔使谂啦。呢个。民政局唔使谂啦，真得成乜都唔识噶，佢乜都唔识噶，佢系乜都唔识，除咗识派钱之外，仲要派俾自己有，搞国民教育，咁啊真得成又冇啦， 又冇啦。 咁呢个食卫局，咁呢个高永文又废嘅， 高永文又冇啦，又 净系只可以做嗰样嘢嘅啫， 又唔系公务员啦。仲有边个咧？ 嗱，黄锦星唔使讲啦， 又唔系公务员啦， 做乜都死噶啦。 呢个环境局， 喂，而家大镬啊！原来公务员留翻落嚟，即系 AO 出身得邓国威，但系邓国威唔会做嘅， 系 因为公务员事务局嗰个旋转位嚟嘅， 冇错，又翻翻去做公务员嘅。 即系佢冇嗱，啊，仲有谭志源， 系 嗱，谭志源， 谭志源就 张建宗， 内地 黎栋国就唔使谂噶啦，黎栋国一定系做保安噶啦。嗱，苏锦良嗰啲唔使谂啦， 嗰个又唔系公务员嚟。 咁啊，陈家强唔使谂啦， 又唔系 即系 AO 出身嘅。 得张建宗， 得张建宗， 邱腾华 同邱腾华两个嘅啫， 冇咯、啊。 嗱，如果话可以调位嘅，你调边个啫？冇得调。 张建宗我谂唔会做。 嗱，张建宗如果你叫佢做发展局，咁你揾人睇张建宗咧，就容易啲，比较容易啲。OK， 咁另一方面咧，就可以邱腾华做发展局。然后揾人去替邱腾华，就揾个公务员上去替邱腾华， 都唔肯做， 都未必肯， 因为嗰个又唔系公务员位嚟嘅， 翻唔到转头啊，系啊， 唉， 翻唔到。 嗱，我就有，我就知道边个可以做嘅， 边个咧？ 如果阿梁振英肯三顾草庐，或者佢而家已经就去揾紧佢噶啦，可能琴日挨咗一日噶啦，有个叫乌满海， 哦呵， 嗱乌满海咧， 自己有嚟， 就系自己有，最紧要自己有先啦， 系咯。 第二样嘢咧，乌满海咧， 房屋 就嗰个官声几好嘅，声誉几好。 系 嗱，佢做个房屋处长， 系 做个屋宇处长， 冇错， 又系专业人士。 系 嗱，呢个就好啱呢个位嘅， 即系熟悉土地啊，房屋。 我谂佢之前都挨过去噶啦。 如果唔系，佢已经做咗局长， 已经做咗噶啦。 因为佢负责同佢写呢个房屋政纲 啦。咁嗱，所以咧，佢我认为咧，如果系啊梁振英咧，真系唯一选择咧。就真系啊，最好嘅选择就乌满海嗱，要翳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就我嘅书友仔，不过佢又未必肯做。 边个 啊？就系呢个温文义 哦。 啊，温文义又系两份嚟嘅， 系啊， 专业人士。不过咧就喺地产界咧， 啊，做咗好多年， 好多年啦。 嗱，佢未必肯做局长嘅。 嗯， 嗱，咁所以佢嘅选择其实咧就不多， 不多。 啊，所以而家就头晒痛噶啦。 唔好讲话呢个位难选啦，副政务司司长咪全肥平啊。跟住就冇咗啦，呢啲位都未填到啊，大佬。 我认为都系肥平做噶啦。 吓、啊， 舍我其谁咧？搵唔到人做先得噶。 咪就系填到。 个问题系冇得拣 啊！你系冇得拣啊，嗰度先头痛。 但系我听到个消息，佢已经落咗马噶啦。 系，我都、啊、我唔信，我认为何志平咧好有功能嘅，好有特异功能嘅，唔使担心。 又可以翻翻转头。 你唔使担心，我因为个问题第一就冇乜选择。 你讲得啱，佢而家即系。成个班子咧，根本就好似喺度断晒脚咁样，呢边都未修补好，嗰边就已经系甩咯只脚咁，咁点搞啊，大佬系嘛？ 呢、這个叫困局 啊，真系。 如果你问阿黄师傅咧，呢、這个叫困格困卦。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有警方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有警方行动部人员参与训练后遗失装备，一批警方行动部人员星期四上午在水警西分区水域完成一项的训练后，发现遗失一批的装备，包括一个弹盒的配件、两个弹盒和56枚的颜色训练弹。警方行动部现正跟进调查。警方呼吁，如果有市民发现这一批装备，应该立即报警，或者将装备交到就近的警署。根据香港法例，任何人无牌管有枪械或者弹药即属违法，经定罪之后最高可被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4年。社民连两名成员陈玉南和罗堪就昨日前往北京，要求当局彻查内地民运人士李旺阳的死因。他们昨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后一度被拘留，其后由当局派员陪同离开机场，入住北京一间酒店，但就被禁止和传媒接触。社民连说，当局早上10点会接载两人前往信访办，被他们递交香港市民的签名和要求彻查李旺阳死因真相的陈情书。对于他们要求下午前往湖南的邵阳市，当局就说可以将他们由信访办接载到北京机场，等他们购买机票前往湖南。至于他们抵达湖南之后的行动，就不是北京当局负责，因此未知他们最终是否可以前往湖南。互联网的服务商雅虎证实，有45万名用户的电邮地址和密码被黑客盗取。雅虎对事件致歉，并采取补救措施，包括为受影响的用户更改密码。美股收市全线下跌，最后美国的科技公司发出盈利警告，加上投资者仍然是忧虑欧债危机会影响到美国公司的盈利，入市意欲不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573点，跌3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66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34点，跌6点，欧洲三个主要指数亦都是全线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有几阵的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去咧，现时龙尾啊湾仔运动场，另外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咧就排翻去华润大厦嗰边噶，系啦，长翻少少噶吓。咁啊，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呢分钟，哇，几远噶，去到城市花园噶，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唔错噶，两边暂时都系正常嗰只噶吓。好，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 龙尾就去到呢个顺德中心。至于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已经开始车多啦。好，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啦，现时排翻到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呢分钟系去到呢个女童军总会，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啦，龙尾就模糊街嘅。至于东隧过香港咧，收费广场亦都开始车多啦。睇埋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龙尾就电话机楼嘅。至于新界区嘅私隧出九龙咧，就排翻到瑞丰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去到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沙田马场噶，冇错啦，人生同车龙一样，有起有跌啦吓，有高潮有低潮。嗱，低潮嘅时候咧就正好认识你身边嘅人啦，系啦，好似林郑咁啦，系嘛？阿曾仔刚事件曝光之后就出嚟撑过一两句嘅，唉，但系佢要下台啦，就去埋饮咖啡添。林郑又唔见人啦，嗱，唯有用翻阿糖糖闹阿 CY 嗰句啦，林太。曾凡刚有事，你差唔多唔识佢咁滞，哎呀，唔好意思啊，冇话堂堂演得咁全神添啊！好啦好啦，唔好讲笑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City Walk 全新天地永不放弃同学仔世界运动会揭幕礼将于7月15日星期日下午2:30在 City Walk 全新天地高层地下中庭举行。我麦润寿会联同马国明、李志和、黎志伟、郑丽莎，仲有所有现场观众一起为将于伦敦比赛的运动健儿们打打气，发放永不放弃体育精神。到时见啦！ Bonjour， 法国国庆日嚟标致陈年室，人人都有礼物，最高价值40,000元。今个星期五六日嚟到标致湾仔告士打道陈年室，即送限量原厂精品，外面买唔到噶，仲可以喺特设嘅法式茶座享受香浓咖啡，感受法国街头浪漫文化。即场选购标致新车，即可获赠旅游礼券或同等价值嘅国庆礼包，最高港币40,000元。今个周末一月嚟标致陈年室庆祝法国国庆啦！ 翻工真系好攰、好闷、好寂寞啊！ 翻工翻到个人好 dry 啊！ 有边份工可以笑住嚟翻，翻到上瘾噶？ 潮盛办公室， 潮盛办公室 ，Michael Says Office， 由詹 Sir 詹瑞文开创嘅舞台剧《潮盛办公室》，包你笑上瘾。 7月12日演艺学院歌剧院上演，即刻到快达票及通理琴行， 或者打312-88-288扑飞啦！ 潮盛办公室，我想翻工嘅地方。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拥抱可以减低心脏病。新任特首梁振英喺宣誓仪式之后，同罗范招芬拥抱咗一下。中国传统礼仪，一般人碰面唔会拥抱，只会鞠躬或者抱拳拱手。呢啲就叫做打工作揖，但系欧洲同埋美国熟人同朋友见面互相拥抱，属于一种亲密嘅礼节，而且要左右左拥抱三次。原来拥抱除咗系礼仪，亦都系健康嘅运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曾经为38对情侣做研究，发现佢哋拥抱嘅时候，大脑嘅后脑垂腺会制造催生素，可以降低血压，从而减低患心脏病嘅机会嘅。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麦先生选择自己辞职咧，都系一个明智嘅决定。 喺呢个阶段，我唔适宜作任何嘅评论。 香港社恩庭一定会有咁嘅 conclusion。 冇人会相信湖南当局强烈要求中央咧还俾汪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吴志森。 8:38，我一问下你啊，沈哥，你睇晒报纸咧？可能你睇得仔细过我啊。 系，未必噶。 嗱，呢个啊，麦齐光就授权啊，曾景文买咗层楼啊。 系， 咁曾景文有冇授权埋石岗？我咁就互 大家互相授权， 即系大家都系住翻嗰层楼 啦。卖嘅时间唔同， 所以啊曾景文先出事啦。 系啦，呢、這个表证就好清楚噶啦。 我即系大家都系互相授权。 其实就最后 咁啊赚钱咧，嗱又讲，我咁睇咧。麦齐光赚钱多过曾景文， 系因为佢好似哇， 麦齐光聪明好多， 迟咗两年先卖嘛， 系啊，赚多成百几二百万， 升得好紧要，四百几万卖嘛， 系啊，所以咧麦齐光咧系醒过曾景文噶， 佢睇市睇得醒咯， 唔系、啊那个问题就系、是、你睇到仕途都系啦， 系吓， 喂，佢真系呢个曾景文真系好惨嘅，我咁睇， 同届毕业啊嘛， 咪咯，嗱一个 D 二仲系做紧 D 二， 一个就 D 十啦，系嘛 ，D 十啊做局长， 系啊。 啊冇嘢嘅，永远都系嗰句嘅，识唔识捞嘅啫。 咁你有多即系讲得咩啲就讲际遇啦，系咪？际 遇 好唔好啦？ 遇到个好嘅上司啊嘛， 人脉关系好唔好啦？ 遇到个吹水我揽佢啊嘛， 咪就系咯吓。 佢跟咗吹水我咁多年 吓，咁、啊、 出咗事之后吹水我就。 就冇讲嘢， 搵个人都搵唔到而家。 冇讲嘢啊，喺公开场合啊，就问佢，咁佢就愁眉深锁咁样行咗去吓，咁、啊、都唔系话完全冇揽佢嘅，可能喺内部讲唔掂啦， 人够辞职啦，吹水我 出嚟 唔 噏啦， 讲咁多嘢啦， 冇办法噏啦， 人够辞职啦，唔好讲咁多嘢啦，啊即系吹水我都要走嘅，我觉得屈，而家你话呢个官场就话 who's next 系 边轮下一个轮到边个啊？嗯你问我咧，我就认为吹水我机会最大，好有可能第一就俾人叮走， 咩罪？咩罪名先？ 唔系佢劈炮，佢随时劈炮。 哦，劈炮， 随时劈炮，可能而家已经谂紧噶啦。咁翻英国咯，佢有后路啊嘛。 冇错， 你其他官员系冇后路。 好似你话斋攞官啊嘛。 你最紧一样嘢，佢有后、嗯、啊，喂，真系难听讲。两个劫就搞掂噶啦， 系啊， 啊， 系啊， 啊，衫又唔多件嘅， 啊，系、啊、咯， 咁、啊、几件长衫啫嘛， 楼又冇买， 啊，车又冇， 啊， 啊，咁你话走就走噶啦， 好简单噶咋， 怕劈劈走人噶啦， 其实就好怕呢啲官嘅， 吓、啊，唔系啊，怕佢唔系我哋啊， 你冇负担啊嘛个人， 唔系咁你又可以话佢 负担又变成冇承担啊嘛， 佢又可以话无求嘅， 啊， 啊，无求就最好啦，我无求我做乜都得。 好怕呢啲官㗎，係啊。 咁而家个问题就係话呢，我係梁振英我先怕佢㗎嘛。 係。 呢个老世最驚嘅人，呢啲就唔係我哋驚嘅人，係、 嗯、 做佢老世嗰担心。 嗰啲叫做无后顾之忧啊。 唉。 啊、咁最担心呢样嘢啊。 我啲听众唔知点睇啦，我哋可以打电话嚟 ,1872-111 呢同我哋讲下嘅。咁讲返呢个两个傻佬，一个就叫做罗咒， 系 啊，原来有个名叫罗堪咒，我识佢咁多年，而家先知。 可能嗰个先正式嘅名，啊、就喺身份证嘅名。 另外一个咧就保钓勇士 陈玉南， 阿南哥， 佢就系上过保钓 插旗嗰、那个， 插旗嗰、那个 系啦 吓， 佢嗰支旗我俾佢插噶， 系嘛？ 我差啲俾台湾俾人拉咗啊！我静鸡鸡大战五星期过去，大佬啊！ Okay, 我哋俾人啊喺酒店门口围啊！ 哦 我哋住喺嗰间咩酒店？ 嗯， 一掟番茄，掟嘢，掟我哋又话我哋共产党叫我哋快啲走啊！ 民进党嗰啲啊， 唔喺台湾咯。 哦， 啊，所以话讲当年就真系好笑啊。 嗯， 但两个傻佬而家俾人拉鬼咗噶。 佢咧就唔系叫正式拉佢嘅， 即系监视， 就系点讲咧？即系公安带走咗佢之后咧，好快就放翻佢。不过咧，就行动上边咧就受到限制。即系 呢单嘢就好简单嘅，就讲李黄杨事件啦。我永远都系好灰嗰个嘅。当日就委任咗啊，就啊内地就即刻展开呢个死因研究 调查、 啊， 加死因研究。 咁我你就我就知道啲系援兵之计。 当然啦。 咁而家个结果咪出咗嚟咯。 个援兵之计咧， 自杀就自杀啦。跟住就话连个签名都系假嘅。 吓、 啊，唉， 佢依家呢 跟住就话佢啲屋企人都怕咗啲记者，换晒电话。 呢、這个调查报告咧，今日两份外国报纸咧就非常之详细，几版咁样登。咁当然我哋即系唔够时间去详细睇啦。不过有啲要点咧值得讲噶。就个调查报告里面呢就讲得好清楚呢佢就话、啊、因为喺呢个吊颈嘅过程里面呢身体嘅瞬间啊跌落嚟呢颈项部分呢就三四节嘅颈椎骨折同埋脊髓损伤导致死亡。 啊，咁呢个知啊，呢、這个我谂客观嘅呢、這个大伯呢、這个。 咪吊颈系咁死 嘅，系咁死嘅。咁、啊、但系咧，佢话咧，点解会双脚喺个地下上边都可以当佢系吊颈而死亡咧？咁呢个调查报告就话得嘅，吊颈嘅方法咧嘅体位咧好多种噶，除咗典型嘅悬吊位之外，即系吓悬梁啊，即系喺高嗰度吓整条绳落嚟吊死之外咧。仲有一就是半圆位、站立位、座位、跪位同埋卧位啊，即系话咧，你企喺度、坐喺度、跪喺度同埋瞓喺度咧，都可以吊死嘅。 你讲完啲废话未？ 我睇完呢个报告， 我想知道你讲 大开眼界喎、 啊。 我 你不如听下啲人话啊，香港大学病理系法医科嘅副教授。马宣立就话咧，呢份报告有两大疑点，不过佢就唔会单凭报告得出咧死者系自杀嘅结论，并且话报告嘅结论咧完全唔合逻辑。 嗯， 啊，咁啊，教授又话咧，过往曾经处理过唔少吊颈死因调查，从来冇见过死者会颈部骨折。咁啊，教授又话咧，只有行刑式嘅吊颈，而粗绳。加上计算过重量嘅沙包，即系问吊啦、 嗯， 再离地啊，咁样先至有足够力度咧，造成颈部骨折。咁教授又话咧，以李旺阳嘅死嘅时候咧，被发现双脚着地，布条前颈啊，个绳结咧喺咗窗框嘅位置距离啊，阿李旺阳嘅头部咧啊，唔系好远嚟睇咧，理应就唔足够啊。引致呢个颈骨咧啊骨折嘅，咁样企住啊喺度咧，系完全谂唔到点解会断嘅。对于报告引述研究话咧，颈部受15公斤压力就足以压闭呼吸道，17公斤就足以咧闭塞所有血管。咁啊，教授就认为咧，报告尝试引导外间同意成人自身体重啊。啊，足以咧啊吊死咧啊！不过佢就话咧，有关压力咧系指啊勒颈时候嘅力度。 嗯， 嗱、啊、呢、這个就系叫做咧吓， 由 指鹿为马， 由外力所致嘅。 唔系指鹿为马，系会发生，不唔系吊颈啊。 系啦， 啊系俾人碾死嘅。 系啦、啊，或者俾人勒死。 系啦，就唔系咧啊吊颈啊，即系吊落嚟嘅重量嚟嘅。 冇错。 报告讲到咧。吊颈死嘅身体嘅姿势可以有好多样， 嗯、 可以你就系讲啦，站立、坐立、跪立。咁、 嗯、 马教授点讲咧？我系同意佢引述啊，同意啊，佢所引述嘅文献。不过李旺阳死嘅时候，双脚着地，照理咧个血液咧仍然可以靠个心脏咧就输去个头部嘅，但系同时咧亦都会令到个静脉咧喘塞嘅，咁啊血液就无法向下流。呢、这个时候咧就会啲令到啲血液咧积聚喺头部，造成面部发黑。但报告就话呢个李旺阳咧个面部咧系青紫嘅， 并不明显 啊，就唔明显嘅、嗯、啊个青紫系唔明显嘅。咁啊认为咧死状不符。至于报告认定李旺阳吊颈自杀，咁啊马教授就认为咧单凭报告内容咧根本就唔能够证明李旺阳系自吊，亦或被吊。而香港法医报告啊，啊或者死因聆讯嘅做法咧，喺未能排除其他情况嘅时候咧，绝对唔会作出呢一个自杀嘅结论嘅。嗱、啊、咁，另外一位退休嘅法医阿蒙海强点讲咧？蒙医生就话，佢认为报告咧就有科学性，但系对于双脚着地吊颈令到第四节颈椎骨折断咧，啊佢就表示有怀疑嘅。在技术上就很少见，但李旺阳可能年老或者长期营养不良以致到骨质疏松， 嗯， 那就不能够抹杀他的可能性。不过这个法医就基于报告的内容呢啊信立报告提出的结论、嗯、这个法医呢就接受了结论的。咁啊，马教授点讲咧？佢就质疑话咧，一般死者从高处堕下、电单车意外、被抛出呢啲情况咧，先至会造成骨折、骨质疏松咧， 就唔会 嘅，就唔会啊，引致骨折嘅。咁、嗯、所以你中意信乜都得噶。 嗱，咁我哋可以听下阿马教授佢自己点讲啦吓，呢、這个就系香港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嘅副教授马宣立。 如果你企喺度嘅话，你都冇力度去戳个颈，咁个颈骨点解会骨折呢？一般咧，我哋见吊颈会颈骨骨折咧，就系讲紧你行刑嗰啲啊，企上一个高台，你又跌咗落去，咁样戳先会戳断你个颈骨啊嘛。咁你企喺度啦，咁企喺度，点解个颈骨会断咧？同埋你仲要脚断地喎，呢个我最唔明嘅啫。你问我即系大陆啲嘢，我真系唔敢答你啊，即系要心酸嘅。我哋喺边度开始？即系尤其是你呢啲咁敏感嘅嘢，佢仲要隔咗咁耐咁样写，佢仲要咁样非常咁嘅嘢去话系自杀咧，系嘛？即系一般，如果你话香港即系喺惩教处咧，有个同样咁嘅 case 咧，你死恩庭一定唔会。我希望啊，謝欣婷唔會有咁嘅 conclusion 噶啦，唔係你陪審員都唔會有咁嘅 conclusion。 所以咧，你話香港咧，即係起碼制度好， 起碼我哋嘅專業人士 有讀 都有良心， 即係夠膽出嚟講嘢。 冇錯啦， 唔係個個都係噶，你唔好講專業人士啊，唔係個個專業人士話係噶，有啲專業人士話接受呢個報告噶， 起碼。佢哋都要凭良心讲嘢，我哋有言论自由可以播出佢嘅声音，令到呢唔会一言堂，呢样系香港可贵嘅地方，係咪？咁马教授头先讲心酸啊，佢觉得自己即係睇完呢个咁嘅报告之后，係咪？即係有啲即係个感觉就係、你好似讲黑嘅嘢讲变成白，即係讲绿就变成马嗰种咁嘅感觉。 唉，唔好有咩期望咧，佢讲晒，即系我哋最紧要咧就一样嘢，点解要维护香港嘅核心价值咧？嗱，呢个就好重要。你睇到香港，我哋有制度，香港有言论自由，起码我哋到今日都仍然可以信赖呢个制度， 仲有一个独立司法、 法治司嗰个精神。 嗯， 喂，如果你香港冇咗呢个核心价值咧， 玩完 乜都冇噶啦。如果你张张报纸都好似，大公报咁嘅麦齐光事件不能断章取义，跟住好似经济咁讲嘅，喂会唔会咧即系另有内情咧咁跟住咧有麦齐光辞职只系个别事件咁你玩完噶啦，咁我哋就变咗就即系冇啲嘢好讲噶啦。嗱，而家我电话旁边咧有位马生嘅，嗱马生真系争取机会咧。多啲发言啦，马生，早晨， 马生，早晨， 早晨，早晨啦，大班， 系早晨， 我好耐都冇听见你啦，个八年嘅，终于听翻啦， 八年啦， 同埋森哥又系嗰时嘅，佢喺自由风嗰时咧，成日听佢， 可能好快冇得听噶啦，我都唔系好乐观嘅，你知我人比较灰嘅， 系，而家讲翻李旺阳嗰单嘢咧。即系我哋当然咧，唔系专家嚟嘅，小市民啫。 嗯、 即系喺大陆嗰啲人咧，好似当啲人咧系白痴嘅咁样。 嗯、 即系我哋唔系专家，我就唔识分析嗰啲咩 骨折啊 嗰啲啦。但系你以常识啊，或者以常理嚟计咧，一个喺监狱度受咗20年嘅咁酷刑嘅折磨，佢都唔去自杀。佢都 呢个就周一岳医生讲嘅，即系你都有同感。 系啦，佢都唔会自杀，即系证明呢个人好。 遗书都冇， 好坚强。 系， 同埋咧，佢而家佢杀佢咧，即系大陆啲人杀佢个原因咧，就系佢就系个原因就系主要咧，就系佢接受有线电视讲访问嗰时咧，佢话咧要结束一党专政啊嘛，要成多快啲多党制啊嘛。佢话最惨有一句咧，佢话匹夫有呢、這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咁呢佢讲呢几句说话咧，全部都系打中共产党嘅心噶嘛。所以佢方面马上杀咯。同埋佢一访问咗之后，过咗之后，即几日之后就死啦。咁一个人受到咁大嘅折磨都唔会自杀。而家可以恢复翻少少，即唔系全部啊，即少少嘅自由啦。又唔使受酷刑啦，有咩理由去自杀？即系讲唔通啦，系嘛？ 系啊， 系咪？ 同埋呢个调查报告里边嘅内容咧，完全系违反常识啊嘛！咁啊，头先 即系教授啊，马教授咁都解释晒啦，系咪？香港啊，仲有知识噶嘛？香港仲有一个有知识嘅社会啊嘛，内地又好难讲系嘛？ 都唔使问人啊！呢其实呢啲系稍微，除非系个智商好低或者白痴先顺你个信同间咁讲嘅啫。如果唔系，都冇理由。 有人 信嘅， 有人信嘅。呢、這个阿叶国谦咪话尊重呢个报告嘅结论啊。 叶国谦，叶国谦琴日喺电视度睇到佢话接受呢个报告啦， 系咯 ，呢个叶国谦同刘光华嗰啲人话喺烂结局噶，就喺立法会度， 更加冇所谓。 原来睇到佢啲直播咧，就话会咧，刘光华咧，嗰把口啊，真系喺烂结局噶。 好啦，多谢电话，我哋电话旁边有位周生嘅，早晨，周生， 你好啊， 系，早晨，咁原本就想讲阿麦生啦，咁你转咗话题， 两样都讲得噶，冇所谓噶，你讲乜都得噶。 咁我先讲就最初打话俾我想上嚟讲嘅阿麦生啦。我希望其实我唔知道边个负责去放呢个料啦，即係明显你话好公开去抄，咁明显真係有人做咗官咁先去抄嘅。你谂廿几年嘅嘢，如果唔系真係有啲嘢特别出咗嚟，咁点去抄呢？ 嗱，我话俾你听一样嘢呢，阿周生，我讲俾你听一样嘢，因为我哋都系做传媒 㗎。 其实呢就好简单嘅。每一个做咗官嘅人都俾一啲传媒咧开个 file 嘅， 肯定啦， 即系个个都跟噶，即系有杀错冇放过啊！ 正话就系听你咁讲，我惊你累咗你朋友乌生啊！ 唔使累唔累啊？ 佢啊，我谂佢如果决定去做嘅时候，一定知道自己身家清白嘅。 唔系，你明白我 前车可鉴啊嘛？你 我哋个运作咧， 有时我调翻转头谂咧，有时候嗰啲嘢系咪真系急嗱？即系譬如好似阿曾生啊，或者咩啦，我有时觉得有时唔系嗰个人想咁，即系佢唔会觉得有啲嘢系嘅。 一阵间你可以听一听咧，我个同事咧就喺度做紧制作，我又攞翻咧喺2000年啊，即系而家12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就系当时咧就因为好多呢啲公务员咧被人拉咗。就因为呢 我有印象你讲过嘅， 呃房屋津贴嗰时我已经提出话呢叫政府特赦㗎啦。即叫啲人呢就特赦佢，可以叫佢辞职，可以罚佢钱。我因为点解呢，如果公务员俾人揸住痛脚呢，第一当然对嗰个人呢就有一个威胁啦。一人做事一人当啦。但其实同时呢点解要做品格审查呢，就因为政府用呢啲官员呢就唔希望有痛脚俾人揸住。如果有痛脚俾人揸住呢，佢好容易呢就变咗系运用嘅权力呢述职㗎。你咪述职㗎，你知咩？所以我当时写篇文章就咁，点知就俾我讲中咗啦。我话如果一日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呢，所有做公务员嘅人呢就一定人心惶惶。 而且对个政策嘅施行呢一定会带嚟好大嘅影响。 係呀，咁所以我讲中咗㗎，呢啲唔系阴谋嚟㗎。我喺2000年已经写咗白纸黑字。一阵间呢阿卢浩荣呢就 会 用得 嚟 声 呢读 返出嚟 㗎啦。呢个其实我就唔系从阴谋嗰个角度去睇样嘢，我只系觉得咧，喺一个即系睇大体上面为咩好咯？譬如我有时我就算我最中意举呢个例子，就系林郑山都临落台都俾人抄咗啲嘢出嚟，即系话我有时觉得嗰、那个人错唔错咧？一生人里边，如果你话真系要一个人完全系冇任何嘢嘅，譬如好似阿曾荫权先生啦，如果你问我佢。咁高咁大，我始终觉得佢，我到我而家我都仲系好尊重佢嘅，即系起码佢都冇去发烂渣，去点样去反击佢成，佢自己仲公开道歉。如果问我啊，如果我系佢，我实唔道歉嘅，咁我就冇做错。你叫我去申请，唔通我走去中央嗰度问政府系唔批准我咁做？如果我中央嗰度一阵你话牵诶干涉一国两制嘅，所以我觉得香港唔知点解依家有种心情咧，系互相喺度斗紧，好惊就系咩咧？香港越嚟越乱咯。即系你今日做得咁样， 不过有个问题咁嘅，大家就周生，我同意你咁讲，因为我哋大家都爱香港噶，即系先喺度住，喺度做嘢，喺度投资，系嘛，身家性命摆晒喺度，香港是我家，系嘛。但系问题就系话，有时呢啲嘢嗰个乱咧，系当权者自己制造个乱局出嚟噶嘛， 当事人自己造成嘅。 你明唔明？有时真系你好难去同 情下嘅。有时我又觉得又你应该咁样睇啦。我有时又觉得未必一定嘅。 你要谂下一样嘢。 特别好似就讲翻如果你咁，你又可以带翻落李生嗰度啦。我有一个 point 咧，就算正话嗰位马生啊，即系我讲明先，我到而家 我只能够信官方嘅信息嘅，即系你话我白痴又乜都好啦、 嗯。 我虽然我都会有怀疑嘅，即系譬如一个人佢明明好地地十几廿年都过到，坐咗咁耐监，点解会临尾就嚟放监或者已经好似话已经放咗添？ 放咗啦， 医院嚟 啦，点解系啦？点解先至嚟自杀？呢个系一个疑点，呢个系值得怀疑嘅地方。但系姑勿论系点，我谂郑生或者吴生，你哋都即系有一段经历啦，比我更加多啦。我谂你见过有啲嘢真系有时系超乎人嘅常理嘅、 哦。 一个学生可能俾一个俾个老师嚟讲一个 我话俾你听，其实我讲俾你，周生，我你讲啲嘢唔系冇道理噶，我要话俾你听，即系咩嘢都可以发生嘅。呢、个世界有一个定律叫 Murphy's Law， 系 乜嘢都可以发生。但系一样嘢咧，如果一个公正嘅死因研究或者聆讯， 系啦， 得出嘅结果咧。就唔会话一口咬住系自杀死亡， 冇错啦。 只系提出一啲疑点，可能我哋啲死因法庭都有嘅，死于意外。啊，咁样咧，你仲令人信服 啊？各位教授都有讲话，佢信佢希望嗱，因为你听翻正话嗰度咧，嗱，即系我听佢讲嘅时候咧，我谂住佢都会即系好肯定佢讲话。 冇嘢可以肯定噶。嗱，所以我咪解释俾你系周生 明咯。哎呀，唔好意思啊， 有疑点啊，你明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民建联副主席刘江华在商台节目上表示，发展局局长麦齐光辞职，打击新班子，希望廉署公正处理事件，亦都期望行政长官梁振英尽快找到合适的人选代替麦齐光，但他不认为梁振英有需要落台。公民党的党魁梁家杰就说，梁振英有需要在下个星期一的答问大会上清楚交代新班子接二连三的丑闻，包括自己住所的僭建事件。廉署昨日拘捕发展局局长麦齐光和路政署助理署长曾景文，而两人被廉署通宵扣查，至今仍未获释。有警方行动部人员参与训练之后遗失装备，一批警方行动部人员星期四上午在水警西分区水域完成一项训练之后，发现遗失一批的装备，包括一个弹盒的配件、两个弹盒和56枚颜色训练弹。警方行动部现正跟进调查。警方呼吁，如果有市民发现这批装备，应该立即报警，或者将装备交到就近的警署。根据香港法例，任何人无牌管有枪械或者弹药即属违法，经定罪之后最高可被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4年。社民连两名成员陈玉南和罗堪就昨日前往北京，要求当局彻查内地民运人士李旺阳的死因。他们昨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后一度被拘留，其后由当局派员陪同离开机场，入住北京一间酒店，但就被禁止和传媒接触。社民连说，当局早上十点会接载两人前往信访办，给他们递交香港市民的签名和要求彻查李旺阳死因真相的陈情书。对于他们要求下午前往湖南邵阳市，当局就说可以将他们由信访办接载到北京机场，等他们购买机票前往湖南。因此未湖南之后的行动就不是北京当局负责，因此未知他们最终是否可以前往湖南。中东国家沙特阿拉伯破天荒派出女运动员参加伦敦的奥运，沙特会派出两名的女运动员分别参加女子柔道78公斤以上级别的赛事和女子的800米项目。这两名的运动员是由国际奥委会邀请并得到沙特奥委会的确认。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对沙特的决定表示赞赏和欢迎，认为是一个好的消息。他说国际奥委会一直是致力于在奥运会中保持性别的平衡。除了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文莱，过往从未有女运动员参赛。 今届赛事将会首次派出女选手参与，意味住今届的奥运会中所有参赛地区都有女运动员出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有几阵的骤雨。现在录得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 80%。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位，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系排翻去红十字会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呢，现时系排翻去北角码头都相当远啦吓。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咁啊去到呢个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落湾仔唔错，暂时正常嗰只啊吓。好，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至于西隧落中环咧，出口位仍然车多噶。南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果栏噶。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啦，康庄道桥底。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噶。另外东隧过香港，龙尾就汇景花园。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噶。新界区方面啦，狮隧出九龙啊，瑞丰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去到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沙田马场噶。哎啦，听完国内啲所谓专家讲有关李旺阳事件嘅验尸报告啊，真係火都嚟埋啦，写一写到好似好有理据咁啊，唔识啊俾佢呃晒啦。嗱，好彩香港都有好多正义嘅专家再反驳分析。嗱，早前啊前食卫局局长啊周恩岳先生啦，临尾都用返个良心讲说话啦，遗书都冇就真係好可疑㗎嘛。嗱，不过咁啊，唔好咁大声啊，一下俾国内专家听到又话，哎呀佢哋因为身体有事所以写唔到遗书。不过咁啊，佢就绑到一个好专业嘅自杀成见啊！哎呀，佢哋真系乜都够胆讲噶嘛！好啦，唔好怒气啦，最后请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边一间幼稚园点样考嘅模式啦，题目啦，收身标准啦， 大公开。 各位家长听完声音导航之后，而家有升级讲座安排俾你哋啊！成功考入名牌幼稚园秘笈，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课程总监 Michelle 梁继章幼稚园校长现场讲解面试入学秘诀，为家长同埋小朋友做好心理准备。7月15日星期日下昼4:00-6:00，理工大学举行，280元一位，票价扣除开支，全数捐俾护苗基金，座位有限，快啲打26269720报名参加啦！ 大家真分数之夏日合家乐满分。 每年暑假某发局都会举办书展、美食博览同优质生活博览，俾一家大细畅游书海，品尝美食，潮买潮玩。 咁除咗美容养生同埋银发产品之外咧，博览咧亦都展示咧系烹饪及美食啦、休闲及培育啦，同埋精明消费产品嘅同埋服务。咁仲有咧各种各类娱乐同埋资讯活动咧，超过60项咁多噶。咁内容咧就非常之精彩噶，咁值得家长咧带同子女咧系进场参观噶。 优质生活博览7月20至22日亚洲博览馆举行，精选各类产品同活动，俾你潮买潮玩。查询请电1830668，或者即上展览网站 betterliving-expo.com。 大家真风骚之夏日合家乐满分，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Bonjour， 法国国庆日嚟标致陈年室，人人都有礼物，最高价值40000元。今个星期五六日嚟到标致湾仔告示打道陈年室，即送限量原厂精品，外面买唔到噶，仲可以喺特设嘅法式茶座享受香浓咖啡，感受法国街头浪漫文化。即场选购标致新车，即可获赠旅游礼券或同等价值嘅国庆礼包，最高港币40000元。今个周末一月嚟标致陈年室庆祝法国国庆啦！ 去将军澳探孙女2元，去湾仔翻工，去湿地公园，连去太空馆都是2元。由6月28日起， 65岁或以上长者用长者或个人八达通，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残疾人士居局网页。港铁每程只是2蚊，车船优惠遍沿途，共享精彩人生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劳工及福利局网页。 麦先生选择自己辞职都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在这个阶段我不适宜作任何的评论。 香港谢恩平一定会有这样的 conclusion。 没人会相信湖南当局强烈要求中央还李旺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吴志森。 廉署在昨日拘捕了发展局局长麦齐光以及路政署助理处长曾景文，他们都是涉嫌在申领政府房屋津贴的时候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因而被捕。而政府也同时宣布麦齐光是提出了辞职的。咁就住呢一件嘅事件咧，今日多报章咧都系大篇幅报道。咁我哋睇翻咧《苹果日报》咧就一啲嘅资料整理，咁睇下麦齐光同曾景文啊喺今次涉嫌骗取租金津贴嘅过程系点啦。 咁今次嘅事件嘅发展过程就要追溯到去85年啦。喺85年嘅6月8号咧，麦齐光同曾景文咧一齐购入城市花园嘅单位，并且喺同一家嘅财务公司做按揭。去到86年嘅9月18号，麦齐光咧就正式以92万几元咧就系购入城市花园9座21楼E室噶。 而两日之后咧，咁曾景文亦都正式咧就系以928,000元购入城市花园9座22楼 E 室，即系咧喺麦齐光嘅单位楼上嘅。而之后咧，麦齐光同曾景文就互租对方嘅单位，并且各自咧就系申请政府嘅租津，为期咧就27个月。 去到90年嘅年初啦，麦齐光就授权曾景文全权负责佢单位嘅买卖事宜，包括定价啦同收取款项噶。咁喺同年嘅年底，亦即系12月嘅22号，麦齐光嘅单位就以249万元出售噶。曾景文咧就以授权人士嘅身份签署买卖合约。 而喺92年5月13号咧，曾景文嘅单位就以410万元售出，而麦齐光夫妇亦都系以授权人嘅身份咧签署咗买卖合约。而喺同年嘅6月27号咧，曾景文嘅单位嘅新业主就以470万元咧就系摸货出售。麦齐光夫妇又再以授权人身份咧系签署呢个嘅合约噶。咁呢件嘅案件咧就其实发生喺20几年前啦。咁跟住会唔会即系正式提出检控，以及结果系点样咧就不得而知。但系近年咧亦都系出现过相当多嘅涉嫌啊呃租金嘅案件啦，而其中咧有啲咧系罪名成立嘅。 咁喺最近一宗咧就发生喺2012年，亦即系今年啦。咁啊涉嫌嘅公职人员咧，涉及嘅公职人员咧就系地政总署助理处长范荣昌噶。咁佢就被控8年之内咧系骗取160万元嘅租金津贴噶，咁罪名成立，判监8个月，缓刑2年。 喺2011年咧，一位政府医生袁启德咧，亦都咧就系被控啊50万元嘅金额噶，而系被判咗入狱18个月。 咁2007年啦，屋宇署高级屋宇测量师邢子佳咧就被控骗取160万元噶，咁上诉之后判囚7个月，缓刑2年。 2007年，城大专上学院商科部高级讲师郑宝华咧，亦都咧因为8年骗取咗229万元咧，而系被判入狱9个月，但缓刑2年。 咁同样喺2007年，中大文学院前副院长陈永华被控骗取192万元嘅租金津贴啊，被判社会服务令200小时。 咁今次咧就最新嘅呢件案件咧，咁由于麦齐光系发展局局长，佢嘅资料咧，大家可能比较系知道多一啲，报多啲嘅报道。咁而另外一位被告咧，就系路政署助理处长曾景文咧。其实佢喺政府工程师眼中咧，系一个咧冇架子、热心助人嘅同僚。咁特别咧就乐于教导后辈。咁对于佢今次咧牵涉到呢件嘅官司咧，有好多嘅公务员或者佢同事都话表示咧不值，因为咧就仲有1年多啲咧，曾景文就会退休噶啦。咁因为佢到时就会年满60岁，如无意外咧，可以先领取一笔过600几万元嘅退休金，之后每年再领长俸咧，大概系38,000元。 咁一旦聚成啊，呢笔为数过千万元嘅退休金咧，势将会冻过水啦。 另外，廉署拘捕麦齐光同曾景文喺公务员圈子咧，系引起好大嘅震荡噶。一名公务员就话，八九十年代公务员互租单位申领租金津贴系好普遍，有啲就依足规矩申领，有啲就出蛊惑招数，变相用租津咧去供楼。咁佢话当年咧都过到骨噶，冇谂到咧事隔十几二十年之后会俾人咧爆翻出嚟。另外，公务员工会联会总干事梁筹廷就话，咁除非有人举报，公务员事务局一般咧唔会主动去调查过往申领租津嘅个案，但系今次事件发生之后，相信外界咧会再高度关注咧呢个租津申报嘅漏洞，举报个案肯定系会增加。咁佢话有好多领过租津嘅公务员都担心会唔会被翻旧账，特别系一啲临近退休嘅官员，好多当年领取租津嘅人，依家都晋升到助理处长或者以上职级。咁另外，行政会议成员林奋强表示，虽然自己认识嘅官员咧唔多，咁但系近日都接到几名官员嘅电话啦，谈及公务员租津规则咧，或者系存在一啲嘅灰色地带嘅问题。佢话唔少官员担心自己咧都会跌落呢次嘅窿度。林奋强又话，佢接触嘅官员都认为，当年咧按规定申领租津系冇问题，但系用二十几年后嘅标准去评定当年嗰啲灰色地带系唔合理啊，把尺根本就唔一样。 咁头先嘅资料咧就显示咧，其实多年前咧已经系发生过咧相当多类似嘅案件，连同埋佢当时任职土木工程处高级工程师嘅丈夫咧，就被控有预谋咧咁去同下属以对足受关注嘅同类型嘅案件嘅，咁就系咧处理税务局局长善罗玉莲同埋佢当时任职土木工程处高级工程师嘅丈夫咧，就被控有预谋咧咁去同下属以对租单位嘅方式骗取租金津贴，而罪名亦都系成立，被判入狱九个月，缓刑两年。咁善太同丈夫咧，不但只失去佢哋嘅职业，仲失去晒公务员嘅嘲讽啦。咁就住呢件事件，郑大班当时喺佢嘅信报嘅文章里边咧就话，约二十年前，善玉莲夫妇为咗能够将房屋津贴咧据为己有，就同另一位同僚合谋，互相成立公司买入单位，然后将单位租予对方，变相将自己应得嘅租金咧代代平安。咁其后更加将单位出售，赚取资本增值。呢种手法虽然有隐瞒政府之嫌，而且属于机关算尽，连赚钱之后日利税亦都免缴，但因为政府当年唔准公务员将房屋津贴用嚟供楼，不少人为咗保护自己嘅利益，就唔想系房津变成一去不回头，因此咧先至出此下策。由于呢种嘅手法咧冇令政府产生任何额外损失，所以同其他以权谋私挺而走险嘅欺诈行为稍有不同。而今日呢啲高官坐立难安，整天喺担心当年嘅过失会否被人哋揭露或者系举报，佢哋呢一只痛脚一旦广为人知，就会马上身败名裂。即使暂时未曾公开，亦都会担心咧俾人哋要挟。咁郑大班话咧，一个政府内有为数不少嘅高官长期活喺被人捉痛脚嘅恐惧当中，咁试问呢个政府又点样可以畅顺去运作呢？咁为咗避免将呢个当年十分常见嘅行为扩大成为动摇社会或者政府根基嘅白色恐怖，有人曾经建议执法者同埋廉署特赦警务人员嘅做法，参考呢个例子，将某一年以前嘅同类行为予以谅解，唔再追究。但系大班话佢唔赞成全面特赦，因为咁样对已经判罪嘅被告人就不公平。而最公平嘅做法就系由政府宣布容许呢啲涉案人士自动投案，将当年欺骗政府或者所属机构嘅金钱全数归还，然后再由政府批准立即提前退休。咁当事人获得呢个安排，最大嘅收获同安慰就系无需经过法庭同埋传媒嘅审判。大家都记得善罗玉莲夫妇话，佢哋要面对呢一切嘅屈辱，已经超过咗佢哋可以承受嘅能力啦。今日嘅传媒的确可以做到杀人于无形，因此政府高官更加会提心吊胆，因为除咗可能一只脚喺监仓，一只脚仲喺政府，事情一旦公开带嚟嘅压力同痛苦咧，更加系罄竹难书，对个人、家人、友人都会不生难忘，挨不过嘅可能会出更下策嘅下策。咁最后嘅总结话，若果要将问题彻底了断，令呢群惊弓之鸟不致被人强迫一错再错，政府必须咧积极去面对问题。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有咩巧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 咧？你咪阿梁振英嘅首席嘅 顾问咩？系嘛？过去式定系现在进行式啊？你而家仲有冇俾巧佢？ 呢个叫做呢、這个叫 有一份唔知心啦， 啱 啱？最重要一样嘢咧，你而家阿梁振英佢要睇到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系决定嘅因素啊嘛。你而家香港既要坚持一国原则，又要尊重两制差异、哦。 嗯， 而家里边咧就泛政治化越来越犀利。咁你梗係要搵一啲能够完整准确理解同執行一国两制方針嘅政治精英，尤其係强调尊重香港核心价值嗰啲精英做台柱， 嗯， 到一个有管治能力有较高认受性嘅治港班子先得㗎嘛。 嗰个咪你嚟㗎囉。 比如其他志深兄你哋话佢係嗰啲乌合之众， 嗯， 所组成嘅问责班子同行会嗰个成员两套人马呢，虽然好多都是有心服务社会的好人，但是一个就是政治上弱，二呢就是心理素质弱，是吧，弱过弱鸡，你不要说麦齐江案啦，你就在林焕光都细路仔玩泥沙咁几日之内玩哲学上嘅否定之否定。 係啊，否定之否定。 尽显政治上嘅不成熟啦， 佢喺度扇，佢就扇咗啊梁振英一镬金㗎啦。 係啦。 不过讲緊你啊，喂，你好似讲緊你自己喎、啊。 火㗎嘛，佢而家新官上任就忙救火，咁真 係。喂，而家讲緊你喎、啊、你而家好似即係话应该搵你入去喎、啊。 政治上有成熟， 你正话嗰啲条件全部都系你嚟嘅啫。 而家就系我哋系一个是其是非其非去睇，系嘛？其实我有咩叫凉粉唔凉粉，凉粉呢个主将啊？最重要就话对香港好嘅嘢我都支持，对香港不利嘅嘢我都要批评。 喂，我想问下你啊，你觉唔觉得有啲嗱，即系都唔使讲噶啦，人生咩人在旅途沙女士。喂，你今日睇到啊张志刚啊飞黄腾达，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唔忿气咧？你觉下？ 唉，老实讲， 即系你写稿叻威过佢啊，写啲万言书， 几劲、啊？ 佢啊写几百字啫嘛，一日系嘛？你个难啊，你个难就喺上边。 嗱，你哋亦都同我里边亦都即系交过手啊！吴志森早两个礼拜做主持过我咧嗰啲辩论会啲嘢啦。跟住其实我日日写嘢，周时接受电台、电视台嘅访问，即系我嘅能力同能量咧，700万人都呢个即系睇得到。我唔会因为冇嗰个行会含头咧个水平就低咗，亦都有人唔会因为有咗嗰个行会含头咧就水平就高咗，即系公道自在人心，所以我对呢啲嘢一啲都唔介怀。 喂，我话正经嘢，李旺阳，你接受呢个结论报告 吓？ 嗱，李旺阳呢份报告咧，我就觉得佢咧完全咧就避重就轻， 嗯， 即系嗱，第一件事嚟讲，佢啊香港人好关心嘅就系话。李旺阳接受咗香港有线电视访问之后嘅第二日咧，据讲啊，就系话有成一个女嘅八个男嘅，总共九个咧，公安里边咧去佢病房对佢监控。 嗯， 咁所以令人觉得佢李旺阳之死咧，唔排除他杀可能性，就是、因为有呢班咁嘅十个八个嘅公安去加护佢啊嘛。咁你嗰个咁嘅即系湖南省公安厅嘅调查报告冇提过，就话系咪真系？这个有十个八个这个公安曾经去过监护过他、 嗯 啊、这个一个问题。 嗯、 第二呢他说来讲站在那里都可以这个窒息的、有十 断了颈骨了。 颈骨了。 那个颈椎第四节了、 这个。就会断的。 但是站在那里很难断裂的、哦 嗯。 那些香港的病理学家里面都讲话你站在那里好来讲有什么理由会造成那个颈椎的那个断裂呢，咁呢样嘢呢又系一个问题啦。 嗯。 第三就系话好重要一样嘢，嗰个叫做动机论。 嗯。 喂，佢坐21年黑狱系嘛，暗无天日系话绝望之时佢都冇自寻短见。 仲要棺材仓。 恢复自由之后话喺医院受到好好待遇，反而就会系嘛名声呢个即系话 死念 呢、這个死意呢咁样。嗯，根本上呢个就逻辑上唔合啊嘛！你睇佢电视访问嘅时候嚟讲咧，嗰种话杀头啊，我都呢、這个都唔惊咁样、嗯，对生命系充满咗一种即系热诚嘅嗰种咁样嘅即系求生嘅意志。咁有乜理由会突然间话会自杀？佢又冇交代动机。 嗯， 总言之，一句说话嚟讲，呢、這个咁样嘅报告里边咧，就系最好笑就系话已经火化咗。咁、其后里边你嗰啲专家签乜鬼嘢名啫？ 睇住灰灰咯， 见过佢 佢六月六号死咗，六月九号个尸体已经火化咗咯。咁尸体六月九号已经火化咗，咁啊其后里边你嗰啲专家签乜咁鬼嘢名啫？ 睇住堆灰咯， 见过点解啲验尸报告签名咧？ 咪咯，睇住堆灰。 即系所以好多嘢就好繁薄，唔合逻辑咯。总言之，自己查自己，得地方保护主义嘅嘢咧，我系咁信得过。 你会唔会上诉啊？嗱，你有两个老友记保钓啊，老友记上咗去北京上访 啊， 阿罗就同阿 罗就陈月南两个老友记嚟嘅。 咁你就会 我会睇睇，即系就我而家就。昨晚到而家就睇咗几次噶，呢、這个即系嗰个所谓验尸报告，即系我会即系再参考其他专家嘅意见咧，我会即系会将一啲可疑嘅支点咧，我会再写信俾最高人民法院咯，因为事关国家嘅法治同埋人权，事关国家个政府嘅公信力，事关我哋嘅国际形象，系嘛？因为佢系接受咗我哋香港媒体。个访问之后而离奇死亡噶嘛，所以我哋香港人对佢死有份关注里边咧系理所当然嘅。 嗯， 我亦都系不受知情。 刘梦红啊，你真系好啊！而家我哋啲网友啊，个个话你帮啲啤啤出咗一啖气啊。 嗯， 即系话啤啤都有人性嘅啫。 系喎，大班大班，你唔好，因为如果有人唔了解即系标签化我咧，我就觉得就系好冤枉。点解 咁啊？你叫呢、這个？啤啤即系话你可爱咯， 呢个赵连海好艾薇薇， 你千祈唔好做嗰啲黑红得啦，黑红就俾人攞晒你胆汁，你知唔知啊？ 每一个个案都写成四五篇文章。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场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同新地郭氏兄弟涉嫌贪污案，九名被拘捕调查人士今日分批到廉署报到。许仕仁的座驾上午大约八点半驶入北角廉署总部，另外新地联席主席郭炳刚亦都在十五分钟之前到了廉署。许仕仁同郭氏兄弟早前被廉署拘捕，指他们涉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获准保释，今日要回警署报到。廉署暂时未对各人作出正式的检控，有消息就透露廉署会先检控许仕仁。港股开市无奈轻微反弹，恒生指数是高开44点，报19069点，而国企指数高开53点，做紧9219点。民建联嘅副主席刘江华喺商台节目上表示，发展局局长麦齐光辞职，打击新班子，希望廉署可以公正处理事件，亦都期望行政长官梁振英尽快揾到合适嘅人选代替麦齐光，但就唔认为梁振英有需要落台。公民党的党魁梁家杰就说，梁振英有需要在下个星期一的答问大会上清楚交代新班子接二连三的丑闻，包括自己住所的僭建事件。伦敦奥运还有两个星期就揭幕，美国国会领袖不满美国的奥运代表队官方制服由中国制造，指美国的制衣业正是挣扎求存，工人面临失业，制服应该交由本土生产。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李德认为，美国的奥委会应该对事件感到羞耻和尴尬，他建议将所有制服销毁，作为美国的制衣厂港制新的制服。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就说，对美国运动员感到自豪，但他们应该着上由美国制造的制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6%。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分分钟为你增值。 麦先生选择自己辞职咧，都系一个明智嘅决定。 喺呢个阶段，我唔适宜作任何嘅评论。 香港谢恩平一定会有咁嘅 conclusion。 冇人会相信湖南当局强烈要求中央咧还俾汪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涵、吴志森。 《苹果日报》的评论今天的标题就是《短命局长彰显传媒监督不可缺》。内文指出，发展局局长麦齐光被廉署拘捕而辞职，成为最短命的局长。一方面就显示诚信缺失的梁振英管治班子开始崩溃，另一方面也显示只有市民勇于上街表达意愿，只要传媒勇于履行监督权，香港就有希望可以维护核心价值。第四届特区政府就职伊始，高永文、吴克俭、苏锦良等高官就卷入僭建风暴，麦齐光更被揭发涉嫌同路政署助理处长曾景文透过互租单位领取政府房屋津贴，不止凸显了特区政府陷入诚信危机，也都凸显政府的高官品格审查机制是出现了严重的缺失，甚至是形同虚设。梁振英管治班子接二连三被踢爆违法、诚信问题，行政长官办公室又坚称所有问责官员在上任之前都需要通过品格审查，这样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一方面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因素，特首梁振英上任之前被揭住宅僭建，诚信尽失，要他怎样面对其他高官提出高标准的品格要求呢？另一方面，梁振英上任之前就叫停了私家医院接收双非孕妇，完全不遵行政和法律程序办事，也都令人怀疑他在高官任命问题上是否有照足品格审查的程序去办事呢？如果要照足程序办事，那还有这么多的局长出事，这样这个品格审查机制已经到了非检讨不可、非修订不可的地步了。梁振英可以无视个人诚信问题，厚颜不下台，可以无视一众高官的诚信问题，让他们厚颜留任，所恃的只不过是西环中联办和北京的支持，包括立法会部分建制派议员的支持。对于小圈子选举产生的特首，对于中央任命的问责官员，传媒履行监督责任的时候，不只表现在对政府的决策、行政的监察，首先要表现在对高官品格的检视、监察。对于一国两制濒临巨变的香港，新闻自由的意义不只在于维护言论表达自由、维护香港核心价值，也在于推动政府和政治人物的进步。 九点四十一分，我哋电话旁边有请咗阿陈生嘅。早晨，陈生， 早晨， 早晨啊，大班。嗱，我话俾你啫，嗱，我自己睇法咧就系、是、梁振英下唔下台，还看立法会选举。 嗯， 因为点解咧？民建联、工联会如果大获全胜，我死人都压住个位啊，一定唔落台。有两个保皇党，所以咧睇呢个立法会系今年咧系好重要。 系啊。 即系呢个立法会系决定，我可以话俾你知系决定梁振英会唔会继续做，可以安享晚年，即系可唔可以安享晚年啊？即系今次有就头先讲翻啦，就阿李旺阳嘅话咧，我话俾你知，其实一点嘅重点咧，我谂佢你哋冇睇到嘅，我唔会信与唔信嘅报告咧，就公在公道自在人心啦。香港人就好眼睛就好雪亮嘅，其实应该你访问嗰啲人嗰啲签名系咪佢哋签嘅？ 嗯。 佢喺報告上面乜乜乜乜嗰啲咩乜咩中山乜乜就簽名，佢可以偽造簽名嘅都得嘅。咁我點知喺個報告個簽名係咪嗰個人個法醫去簽㗎？係 嗰啲係幹部嚟嘅，嗰啲係。 唔係你唔係你喂，咁我跟住喂我冇簽過呢個名喎，唔係我簽㗎喎。 呢個咧就 機會幾難，幾低 嚇、啊，因為嗰啲全部都係即係保皇黨中嘅保皇黨啦，喺內地 係嘛？幹部同埋黨員嚟嘅嗰啲 係。而家問題就係佢個妹啊，李旺陽個妹個簽名啊，喺呢、這個即係話我哋唔再追究啦咁嗰啲啦，究竟係咪真係佢簽呢、這個問題先係關鍵、啊。 頭先我咪講呢一點咯， 佢就係講呢點。阿周生就 仲有嗱，仲有一樣嘢。 阿陳生 係即係阿梁振英，你要記住佢呢個政權。 是怎样得来的，是非法得来的、 嗯、 是非法，我意思就是说呢，他不是名正言顺是拿回来的， 他用手段， 没错啦、嗯、你既然是拿手段出来的时候呢，你是名不正就言不顺， 个位是僭建的，是 吧？没错啦，仲有一样嘢，你睇佢呢班班底全部是二三流嘅。 嗯， 立行会立会，尤其是行会，我话俾你知，佢哋已经是各怀鬼胎，已经争做嗰个召 集 人，只不过佢估唔到就落咗喺阿边个嗰度嘅手。 林公公，林公公 啦，跟住依家呢分钟啦，哦，调翻转啦，嗰、那个咧就分分钟咧鞠躬再落台。依家咧就嗰个两大搞手就分分钟咧就你争我夺，我话俾你，梁振英点可能会喺度坐住喺嗰张钉凳嗰度？哇！我谂啊，真系头都痛埋。 度日如年啦 ，OK， 坐针毡啊，系 多 谢 多谢电话，有我哋电话旁边有喺英国嘅 郑生、 啊，郑先生，早晨啊，郑生， 郑生， 喂， 阿老钟你好， 大班， 系点啊？ 你好啊。 是啊，先由九点钟呢是不是有个周先生呢，因为我收得不是那么好。 是有个周先生，他就说呢他信这个国内那个死因报告、 嗯嗯 啊、因为是权威的。 哦哦、即是简单来讲，他就相信李旺洋可能是自杀的。 是、 啊、他接受是。 喂这样，喂大班，我又喜欢比喻不伦、嗯、我可不可以试试这个比喻啊？ 你又比喻什么呢？ 是啊，喂嗱，如果我问你，喂你肯不肯定你屋企个阿妈就是十月怀胎生你那个阿妈呢？如果你是周生你怎么答？ 如果问了梁振英，他要想一 下的。是啊，他就是扎局的妈妈，是不是他想一下， 他就会想一下说生仔就未必一定要怀胎十月的，可以怀胎九月八月 七月，他不排除或者不否认有这个可能性。 是不是我可以说他十月怀胎即扎局的妈妈就未必是他亲生阿妈，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先？ 嗯，你唔排除呢个可能性㗎，可以。 啊，可以唔排除呢个可能性,OK, 咁就得啦。咁啊即係呢个系呢个就一般，即係而家啲人呢好鍾意用嗰啲。 唔系，如果梁振英就会咁讲嘅，我又比喻不伦啦，你就问呢个问题，你再问多、啊、你再问多次啊。 嗯。 好啊，好 ,OK。喂，你嗰位十月怀胎生你嘅阿妈，即係你所谓嗰个侄嘅妈妈，系唔系就系生你个阿妈呢？ 如果梁振英答咗话系之后呢，跟住有人踢爆话唔系呢，佢、嗯、就话我冇车大炮啊。我阿妈怀胎我九个月我出世嘅，你问我系咪十月，我咪话唔系咯。 O K， 我唔好讲怀胎， 好简单嘅。如果梁振英答你好简单，佢一定啱噶，佢唔会错噶。 咁你嗰个阿妈，你屋企嗰个阿妈系咪就系生你个阿妈，你亲生阿妈咧？咁样答好未啊？ 我嗱，我又当话系啦吓，咁第日发现唔系嘅时候咧，我话你问我屋企嗰个，我妈唔喺屋企嚟噶， 唔喺我屋企。 喂，咯，你冇问到喺边个屋企喎？ 系咯，得唔得？ 好嘢， 喂，梁振英就系咁噶啦，你明唔明啊？你而家个个学咗嘢噶，你明唔明啊？ 阿大班你好嘢，啊，你即系你搞到我都问唔到下一个问题啊！ 再问啦，我白梁振英就问你问我就好简单嘅，我就 嗱，如果 清心直 说，周生嗰、那个、那个逻辑嚟讲咧，佢就话啦，哇，咁你咪验 DNA 咯，你可以验 DNA 噶，系、嗯、嘛？验、嗯、DNA 咪知咯，咁我又会再点答咧？你验 DNA， 你肯唔肯定帮你去验 DNA 嗰个医生，佢冇调走你个 report 啦？ 嗯， 系嘛？ 系咯。 即系我想讲个 point 就系话，喂， 咁我话系，我话唔系又得，因为跟住梁振英再俾人问咧，佢话你话调走啫嘛，你冇问到系咪俾人偷走啊？ 系咯，啊，又或者跌咗， 啊，或者系搞错咗，倒转咗，你冇问、啊， 咪咯。 我而家咧开始怀疑，我打嚟呢个台咧，系咪风波你啲茶杯会？ 呢、啊這个叫呢、這个叫诡辩啊嘛， 呢个傻佬台 啊！你明咩叫诡辩？ 多谢你，即系梁振英乜嘢都答到你嘅，话俾你听。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边一间幼稚园点样考嘅模式啦、题目啦、周身标准啦， 大公开。 各位家长听完声音导航之后，而家有升级讲座安排俾你哋啊！成功考入名牌幼稚园备级，幼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课程总监 Michelle 梁继章幼稚园校长现场讲解面试入学秘诀，为家长同埋小朋友做好心理准备。7月15号星期日下昼4点到6点，理工大学举行，280蚊一位，票价扣除开支，全数捐俾护苗基金，座位有限，快啲打26269720报名参加啦！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方太出马， 买去猪肉喺猪肉档嘅时候，你同佢要猪肉皮咧，佢甚至唔收你钱嘅。 100蚊可以煮几多个餸？ 猪皮咧就真系非常之悭嘅。 要悭，梗系方太超晒班。 而家你哋啲后生女成日都话要食骨胶原啊嘛，系咪？ 系啊，女仔 买餸要好又要悭。星期日下昼4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18721111，你要快啲打，因为有方太出马。 飞沫可以传播流感病毒，所以咳嗽或打哈时用纸巾掩住口鼻，然后将纸巾放入垃圾桶。一有发烧、咳嗽或喉咙痛，要即刻戴口罩，尽快睇医生，仲要保持空气流通。详情可致电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寒、吴志森。 早晨，早晨啊！电话旁边有麦生嘅， 麦生， 麦生你好。 喂，系咪我啊？ 系啊，麦生， 你姓麦嘅。 系，你好，吴志森你好。 你好啊。 吓，唉，等咗好耐。 唔好意思啊， 不等得好开心。 吓。 系 点啊？ 我想回应翻之前九点钟有位观众 周生 咧，系啦系啦， 佢冇乜所谓啊。周生表达佢个人意见咧，佢又唔系公职。 系明白明白，我都明白。 唔使太 真。李旺阳嗰件事就公道自在人心啦。但系咧，佢讲到之前阿麦局长嗰件事咧，有时咧我哋都会谂啊，即系好无辜。即系，但系咧，又要谂翻一层咧。其实阿梁振英佢点样上台咧？佢系用咩手段咧？即系其实话我讲住佢讲到一点，就话佢用咩尺度人嘅时候，人哋就会用咩尺度佢。 咁呢个咧，鬼佬咧就叫呢做频道啦 ，box。你打开咗个盖之后咧，就停唔到噶啦。 啲妖魔鬼怪 出晒嚟啦。咁呢个咧，广东人好简单嘅，就叫吉到嗰个蜜蜂窦。 冇错。 咁佢自食其果 嚟㗎係。一班局長都係要我估計未來呢都要面對呢啲嘅事情囉。我諗都唔能夠避免囉。 其實我正話都解釋俾聽嘅，傳媒呢就好簡單嘅，有一啲叫目標人物，佢哋就幫我開曬快腦㗎啦。即系吴志森有 file， 不过通常佢咧左部有 file， 我咧就左中右部都有我 file， 系啊，亦都有周刊咧成立个郑经寒专案小组，咁所以我就冇乜所谓嘅，你明唔明啊？所以佢哋要明一样嘢咧，当你做咗大人物、做咗官，或者当你一个知名人士嘅时候咧，自然咧就系对你有兴趣。 三思十二个。 仲有一样嘢啊，你知唔知而家啲传媒啊，亦都有人咧？已经做定晒啲 file 咧，就啲老人家 啊，几时去？ 即系大家利是啊，嗰啲有钱有而家有钱有权有势嘅老人家咧，个个已经有晒个 file 喺度噶啦。第日一听到啲咩嘢咧，第日就即出噶啦。 大班，当年我做记者嘅时候，我做好多呢啲嘢。 唔系啊，你都唔知有人咧，将呢样嘢去变咗营商 啊？系咩？ 有人咧就写帮人写定副文 哦，系啊，当年我就做邓小平个 file 噶。 咁孟生咁样，仲有咩意见？ 唔系，我仲想讲讲， 唔好意思啊，俾你讲。 国民教育啦，我谂咧，其实呢个问题咧，牵涉嗰、那个咁大回响咧，其实今日咧，佢哋搞到咧，就搞到啲小朋友啊。因为其实你知啊，香港咧，家长咧对小朋友嘅教育啊，佢个成长咧，其实好紧张嘅。 系啦。 我谂咧，即系政府咧，真系要考虑清楚咧，唔好再系。即系夹硬推呢个国民教育啊！如果唔系嘅话咧， 喺警察学校都推行紧啦。 系啊， 吓、 啊， 不过成人都冇乜问题啊！你加即系 唔系噶，有枪嗰啲就有问题噶啦。 不过一哥就话咧，呢个就唔系警方嘅立场，因为个教材就唔系佢哋写嘅，系俾大学教授写嘅。 喂，如果大学教授写话黑社会都有爱国嘅、啊，所以爱国咧黑社会就唔应该拉嘅。 咁你要唔要啊？你受唔受啊？真系 啦，所以就我都真系。 不过老马啊，我又讲啲激气嘢俾听下啦，因为你睇唔到噶、啊。国民教育中心嘅总监即系甩咗好多水嘅黄志明咧，就批评部分传媒需要为今次国民教育嘅风波负责。点解咧？短期你哋就会增加你哋嘅销量。长期你班友危害社会啊！ 哦，佢啲讲法都系都系一定系咁讲噶啦。不过我哋一班尤其是香港嘅市民嘅质素都好高嘅， 系嘛 啊，同埋都本身都系受过一定嘅教育啊。即系就算我嚟讲，我都系做到中午啫嘛。其实好多次我哋都识得分辨是非。 冇错啦， 读嘅书都冇用噶。 根本啲嘢就根本都人。瞒唔到咩嘢，你唔同国内，因为香港资讯自由。 好啦，透明度高。多谢你电话，老麦，因为后边请紧好多人啦。黄 生， 早晨。 黄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点 啊，黄 生？ 你好， 点啊，老王？ 黄生真系老王，嗰日我闹到张震远一啖声都冇，各位黄生。 哦、你唔好咁样闹人法啦、啊，你又真系俾阿面人咧，有时 点啊？ 唔俾面唔得啊！嗱、啊，终于 光华咧就喺呢个商台咧，你知唔知 要下台咧？系咪要做到咁丑陋咧？ 原来你最黑心嗰个系你咒人哋啊！你 嗰日我真系讲到话要系咪一定要做到咁，系咪先有人落台咧？今日未，琴日 喂，正话刘江华咧就喺呢个商台咧，你知唔知讲咩啊？佢话希望廉署公正处理呢件事啊！你知唔知咩叫公正？佢意思即系咧， 公正话都系自己人嚟喎。 即系喂，刘江华即系话喂，你 ICAC 点啊？ 公正啲啊， 醒定啲啊， 唔好乱嚟啊， 醒定啲。 喂，呢个刘江华咁样讲嘢有问题嘅、你明唔明啊？ 我觉得最多都是换型又是换型、 哦、 左二百几万又是换型左三百几万都是换型。 咁大镬啊，你知唔知嗰曾曾呢嗰老曾呢连呢、這个 曾景文啊 退休金乜都冇晒。 冇晒㗎啦。啊分钟年 冇晒佢系抵死啊，但我想讲 长凤都冇埋 要去到。是咪都去到要去到有刑事啦，去到咁啦你先肯落台呢，定话始终都系挂头哦冇嘢你冇嘢啦就冇事。哇咁样做官法真系唔掂。 好啦，多谢电话啊，咁电话旁边呢有位李先生嘅。 李生你好。 喂老李。 早晨啊， 你好晨 大班心哥。 你好啊，点啊 嗱，老实讲啊，嗱，麦齐光呢单嘢咧，老实讲，如果佢唔系咁贪钱咧，就唔使累埋佢嗰个伙计个拍档。 佢个老友。 而家系啊，嗱，如果将来真系有事咧，佢应该佢喺个 pension 咧就俾翻一半啊佢个嗰个老友。你而家唔系咁样咧，你又唔使害死人。 嗯。 你而家啲高官啊，个个都系你拿住嗰啲 pension 食一世，你而家食唔晒咁贪钱做乜嘢啊？ 仲有每个月几皮嘢、啊？ 唔系嗰阵时贪咧，嗱佢唔系贪污，佢嗰阵时贪咧就贪啲房屋津贴， 系我哋供楼， 就攞啲房屋津贴就系供楼吓，咁、即系佢就唔系贪污嘅、不过咁样做咧就犯法、OK， 即系我哋都要讲嘅，咁都系犯法。 大班啊，大班，佢唔系贪钱啊 ，OK， 你安享晚年咪得？ 唔系嗰阵时未退休咪点会？谂到安享晚年啫，喂，廿几年前啊，麦齐光都系四十出头嘅啫，可能三十年。 讲而家，大班讲而家，佢唔做呢份工。 哦，系，系、真系你，唔好意思，我失咗啊！你意思话佢根本就唔应该做呢份工？ 唔好做局长， 佢唔做呢份工咧，就唔会累街坊、累亲戚、累埋老婆， 就唔会俾人叫法。 仲有累埋而家现任啲公务员啦， 仲最惨累埋林郑月娥，面目无光。 大班牙关咩啦？下一个咧，下一个啊，真系林郑月娥噶。 我去翻英国噶啦，随时。 你知唔知啊？你估佢好干净咩？ 我唔知道。 而家未督出你噶咋？ 哦，你啊，你喺苹果做噶？ 我唔喺苹果做。 你有咩料啊？ 通常嚟讲咧，做亲呢啲位嗰啲人。佢點會話咁乾淨？不過佢啲乾淨咧就俾人揞住嘅啫嘛。嗱、你而家就算而家行會入邊嗰啲人啦，行會裏邊嗰啲人啦。 OK， 好。 個而家， 唉，我係梁振英咧，我就話成你貴言噶啦。 多謝你， 多謝努力。唉， 呢位啊，呢位先努力啊。 但係要答覆下你，唔係仲有李生喺電話旁邊啊？ 冇啦， 正話我係努力啊。 呢位努力 真係嗱，有啲人咧就講我哋啲接收問題啊。點解佢話嗱？譬如 Apps 咧用啊 Upset 啊 Upset。 朝早点解听唔到我哋呢，其实就一晏昼就听到呢，其实真係好多人听我哋呢个节目。咁、哦、我哋已经要 交通制塞。 交通制塞就因为你如果用 apps 呢、哦、真係好睇下有几多人上网嘅啫、嗯、因为都系通过个网络嘅。咁、哦、我哋呢就极力改善之中。至于收音机呢，咁我哋又改善緊㗎。咁其实最好一样嘢呢，如果你屋企或者你工作嘅地方是接收到数码广播的、嗯、又清晰的话呢，你买个收音机最好的啦、啊、即是其实我们是蚀本买的，不是赚钱的。好了一个人上网呢，就变成在其他地区啊，即是那个接收不好的地方 呢，靠 Apps 那些 就可以靠 Apps 嘛，那大家合作一下啦。咁、啊、至于是不是有人破坏呢，咁就不排除的啦。我们讲几样东西啦。因为我们昨天都有听众，即是有同事讲了话我们的同事被人威吓啦、啊，咁、 嗯 啊、我哋已经正视呢样嘢噶啦，亦都啊，另外一样嘢咧就，唉，好难做噶。而家呢个 DBC 我讲俾你听啦，叫里外受敌啊，呢、嗯這个慢慢再同大家交代啦。 嗯、 但系有个问题就系咧，我希望啲的士哥哥咧就装，我哋免费帮佢装收音机咧，唔该你去装啦，因为真系有啲人系阻挠啲司机去装收音机嘅、 哦。有啲咁嘅事、啊。 譬如啲 van 仔咧。 嗯， 最大间嗰间专线小巴咧，佢系唔装， 系啊， 哦、你俾佢都唔装， 俾佢都唔要。 咁啊，亦都唔排除有啲车主咧，可能叫啲司机唔好装嘅。 哦， 咁所以如果冇人阻挠你嘅话， 高快啲打31511， 大佬 唔使钱嘅， 咁你都攞部啦， 系咯， 啱唔啱啊？所以咧就嗱 ，DBC 嘅生存咧，除咗财政之外咧，广告之外咧，最重要就系有冇人听嘅啫。 冇错， 希望大家咧。啊，留喺 DBC 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10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打31511。